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河边有只羊，羊边有个细路长，侧边仲有只马骝仔，就系、是、今日嘅班底。我系马骝仔小张张。 今日交换人质，小强变咗睿睿，你话趣唔趣字？我系小睿睿，翻嚟啦！ 今日继续有萌羊羊，我哋今日嘅组合，人哋系蒙面超人，我哋系蒙口主持人。 喂，阿李丽媛，我觉得咧，阿某人同某人嗰啲感情嘅深厚度咧，你觉唔觉得今日有个人咧，好似打败公鸡咁？ 系啊，郁郁不欢啊嘛， 郁郁不欢咁 啊， 好似个心里边喺度戚戚而挂住阿叔叔咁样。 系啊，我都觉得系。 嗰个系边个啊？ 你咯， 即系我啊，我挂住阿马老师啊。 你唔觉得咩？做乜嘢？你今日翻嚟 嘅， 好似 其 实 我 系 挂住阿睿睿，琴日同苗睿睿一齐做， 咁样又，但系佢冇阿马小强喺度。佢唔翻，你好开心。 系啊， 今日佢翻，唔好乱讲嘢啊！ 今日佢翻咗嚟， 请大家睇。翻阿凯花， 今日佢翻咗嚟， 有一种忧伤喺个心底入边 噶。跳唔 到咯，我都觉得系，系啊，你同阿小强真系有啲嘢嘅， 有啲嘢嘅， 我都有少少担心。 究竟有啲咩嘢咧？大家就要留意我哋今日嘅 片段人间啦， 由李婆执笔 秘密， 都算系咁啦。 系啊，李丽媛写嘅。嗱，不过咁，即系首先强调啦，同埋咧，亦都话俾大家听，放心啊，嗰啲马粉们咧吓，佢绝对唔系病啊。 佢唔系， 唔系轮流病咁嘅意思。 冇错， 佢系真系愉快地去放假。 系啦， 同埋本来星期一都系佢嘅假期。 冇错， 而家要讲翻，我哋琴日冇讲过。 系啊， 本来佢 琴日你哋冇交代嘅。系啊，我好对佢唔住。 本来琴日都系假期嚟嘅，所以我哋夹硬。搣甩咗佢一个假噶啦，已 经喺 佢三日假期。 本身今日都佢都话要翻埋嘅， 系嘅，系嘅。 佢惊李丽媛未翻到， 链都已经断咗啦。咁佢就觉得我不如翻埋你啦，咁样。咁其实佢呢个动作咧，我都觉得佢好有义气嘅。事完就系即系我上个礼拜开始觉得唔系好舒服，跟住佢已经一早喺度讲咗，佢就话：如果系咁，我礼拜一我翻啦。 咁要快扣翻扣翻翻啲楼啊！如果唔系冻亲啦， 我扣几毫楼啊！咁跟住收尾咧，佢同我讲，佢就佢礼拜一佢系可以翻嘅。咁跟住我就覺得，與其係咁嘅，不如費事翻嚟傳染大家啦。我就等到自己就再好翻啲，我先至翻嚟。我 而家就係上升榮升翻一線藝人，係 啦，已經榮升翻一線女星啦。咁所以我就梗係第一時間翻嚟啦。之前等咗落去二線，幾唔開心啊！ 係啊，嗰個感覺係有少少唔開心嘅。當你睇到，哎呀，你唔好出嚟，唔好出嚟，哎呀，即係出嚟係第二條線，哎呀， 唔係嗰條線係出嚟先 嘅，係 係啊，嗰條線係你唔想見到嗰條線係首先出嚟先嘅，跟住先有第二條線。咁跟住我見到。我就話死啦！即係其實女仔嚟講嘅話係好大件事 嘅， 係一個驗孕，一個驗呢一個都係好大。 果然係一個小朋友啊！點解？點解？ 點解？ 果然係一個小朋友。 未知道就你做咗爹哋啦， 係咪真係我噶？ 係 咪真係我噶？ 嗱呢一句説話唔講出㗎，係啊！雖然心裏面要諗，係咁係咪？ 喂，咁真係唔係我都要都唔可以俾㗎嘛？ 好嘅， 所以咧就祝阿馬老師咧假期愉快啦！佢今日、聽日都係放假嘅， 冇錯，佢係提早。好慶祝自己嘅生日，咁因為其實若果唔係話琴日禮拜一咧，因為我搣咗佢粒假嘅話咧，佢 應該係連續 五日嘅，就會開始佢嘅慶祝活動 嘅。即係你其實踩斷佢條鏈， 冇錯啦，所以話佢咪假期鏈。佢琴日都有講㗎，佢就話：如果你真係唔係好舒服嘅話，我今日都仲可以翻嚟嘅，話你條鏈都斷咗咯。咁我就話唔會，我真係做唔出。 你説話你聽喎， 佢梗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係咁，我都覺得精神嘅。 佢本來咧，佢嗰啲五日四夜啊，七日六夜，而家只係兩日一夜。佢 冇錯啦，嗰啲叫咩？聲色犬馬。 唔係，我同佢講，我同佢講，好彩佢唔係買咗機票去咗邊度。 啊冇，佢冇嘅，係啊。 咁啊，希望玩得開心。 佢想喺生日嘅時候避開我哋啫。 咁我哋要好好反省一下点解佢要咁样谂。 O K 啊，我得我 依家你反省 噶， 我谂你同佢距距离最近， 冇错。 佢惊你督佢嘅， 同埋佢见到佢都好开心噶。 系噶，都预祝佢生日快乐。 系啊，祝你 身体健康。 星期二嘅早上，3月26号吓，10:20嘅，听下风骚快嘅。今日一样会有呢一个树窿树窿啦，同埋呢个西班牙牙雨嘅。 没错 啊，阿小杨杨，我同李丽蕊咧，即系虽然我都大过佢一大截啦，不过咧相比嚟讲咧，我同佢都接近啲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同 Sarah 嘅叫共同回忆啦，集体回忆咧，会同你都有一段距离嘅吓。 冇错， 睇下系咪？ 系啊， 一阵间你可以收声。 即系举个例 ，OK， 你哋两个今日你哋两个主持， 我哋两个大晒。 例如举例。你有冇去用过啲叫汽水柜啊？即系喺街上面落，你 知唔知咧？ 唔系嗱，你描述下先， 我梗系知 你描述下先，系咪玻璃趟门？ 我唔描述，我就系话俾你听汽水柜。 汽水柜， 你可唔可以话我听？ 仲要系咧，系浸水嘅，水浸水浸汽水柜。 士多入边行入去， 冇错， 钢柜咁嘅形式喺个底度打开，入边浸啲水， 浸啲水嘅。 哎呀 ，sorry 啊，我识啊，因为我系去香港历史博物馆度参观过。 哎呀，好叻啊！ 啊，原来你历史博物馆睇我哋嘅生活啫， 冇错， 我真系经历过嘅。 通常有啲唔系。其實而家有某一啲嘅地方咧，比可能係偏遠少少嘅咧，都仲有一啲咁嘅 香膠嗰啲咯， 係啦。 同埋通常隔離個櫃咧就會楞住一條，唔係嗰啲叫咩 开汽水嗰啲 水苗上个锁匙，通常系攞啲尼龙绳咧勾住嗰个开瓶器咁样嘅， 同埋有个叔叔或者伯伯坐喺侧边喺度摇线嘅， 系啦， 有只猫坐喺个汽水柜上面嘅， 冇错，永远都系咁嘅， 自己摆低钱啊，嗰啲咁样嘅。 跟住你攞支汽水出嚟嘅话，你滴水嘅， 系啦， 跟住佢一定会喺嗰个柜上面嗰度拎一条湿咗嘅毛巾俾你，可以喺度净 回 净 入嘅条毛巾。 你讲到个拎出嚟滴水咧，当然呢一个拎出嚟嘅东西唔可以系纸盒啦，系咪先？ 唔得用嘅， 一定要系咩？玻璃樽啊！呢一样嘢就系今日呢个新闻所讲啦。日本咧有间出呢个樽装牛奶同咖啡嘅铺头嘅品牌啦吓，品牌咧就将会唔再停产，即系唔用玻璃樽。 唔用玻璃樽， 你知唔知最唏嘘系咩人啊？ 最唏嘘系 嗱，阿 Sarah 成日去日本咧，去过一个地方，你去记唔记得咩叫钱汤啊？ 记得 钱汤咧就是、金钱嘅钱，三点水饮汤嘅汤，钱汤就 系 嗰啲冲凉嘅浴室吓，公众浴室。原来佢哋日本人嘅文化咧，好中意嗰啲地方浸完之后咧，一人一支玻璃牛奶，系 我讲过噶，佢哋仲要有个姿势嘅，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 点样一个姿势。 佢哋系要着住嗰件浴衣，跟住咧就要攞支牛奶，嗰啲牛奶细细支嘅，大家有饮过噶啦，唔系话我哋普通喺屋企用嘅咧，细细支嘅牛奶，跟住你企起身嘅时候，你着几件浴衣啦，跟住咧你开咗，跟住咧你就要企起身啦，跟住咧叉住个手好似 吓， 好似个茶 要咁样嘅咩？ 系咁嘅话先至有 嘅。哦，系啊， 因为佢哋话我问过嘅，我点解要咁？佢话因为咧，当你去浸完浴或者系去完温泉之后嘅话，其实 suppose 咧你去到咁热嘅地方，你嘅身体系会流失咗有某啲嘅水分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你需要补充体力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系有呢一个咁样嘅习惯，唔单止系日本嘅，韩国都系。 咁同呢个姿势有咩分别啊？ 型咯， 哦，呢个就纯粹型啫， 叉住手， 男人啊，但系我感觉都因为我都有去过日本浸温泉啦，浸完之后咧，我又系见到人哋话，一定要买支牛奶嚟饮嘅，咁我又跟住买支牛奶嚟饮，但我自己觉得啊，从中医嘅角度啊，啱啱浸完个人咧，兴屎辣辣咧， 倒啲 即刻灌啲冻嘅牛奶落去咧，就有啲伤嘅， 我觉得系习惯嚟嘅， 系 啊，但佢哋就会觉得咁样， 佢哋饮乜都系饮冻冰水啊嘛，冬天都系饮冰水 啊 嘛， 系啊， 习惯就冇事咯。 日本人俾冰水你，即系代表嘅就系佢系对你尊敬嘅意思啊、哦！ 冬天系。 你冇發覺嗰啲拉麵店嘅話，就係凍屎，佢都係俾冰水嚟，係因為嗰陣時候係啊，呢個咪就你又知唔知問嘅問題嚟㗎嘛？ 你有冇試問佢攞杯暖水或者熱水啊？ 佢係比較少俾到你嘅，係啊，我冇試過。 我有試過係咁去浸，因為我嗰陣時話又對上一次同我阿媽去啊嘛，咁我阿媽就唔飲凍唔飲冰水嘅，我可唔可以俾啲 warm water 或者 hot water？ 佢哋就會首先會俾個好奇怪嘅樣我咯。 點解你會要啲咁嘅嘢嘅？係啊係。 嗯，即系大家文化唔同吓， 文化唔同啊。 咁其实咧，即系对于我哋自己国外人咁睇啦，譬如咁，佢冇樽装，你咪饮即系嗰啲盒装咯，系咪先？而家要走入一个新时代嘛。但系对于佢哋嚟讲，有一个人佢饮咗几十年啊，即系去钱汤咧，饮咗几十年啲樽装，突然之间冇咗，因为停产啦，全部转翻纸盒或者系啲塑胶嘅装盛器啦咁样。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失落啊， 系啊， 个口感始终系有啲唔同嘅。你饮， 其实 我哋 就算香港咧曾经讲过噶，某一只 汽水 咧系饮樽装，好似嗱，好似咋，我其实呢个都系一种感觉，好饮过你饮罐装或者系其他噶嘛。 我覺得係除咗佢嗰個氣之外嘅話，仲有嘅就佢嘅味真係唔同嘅。 你唔好話佢隻味真係唔同 嘅。佢個玻璃嘅口感有啲滑捋捋嘅感覺，係好似同佢牛奶一樣咁滑。 我覺得如果講翻嗰隻汽水咧，如果你飲樽裝咧係好氣啲嘅，你飲完六六六嗰啲會，但係如果你飲個罐裝咧咁嗰只嘅話，你飲完之後係冇嘅，即係你真係撐好遠嗰種感覺，係乸喉啊嘛。如果你食呢個飲呢個樽裝嘅， 因為咧佢話咧點解咧佢最大原因咧佢係因為嗰啲樽咧回收啦費用啦人工啦清洗啦。 冇錯， 係啊，即係你好似好環保啦，因為你冇抌到，你再重新，但係你收翻嚟，嗱，再扣除一啲打爛咗、崩咗唔要得嚇，咁然之後咧再洗乾淨、消毒，再入翻，其實個過程咧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唔划算啊，咁所以佢哋決定就。都好多年嘅啦，咁啊停產即係樽裝嘅牛奶同埋咖啡，全部七樣嘢，佢有七款全部停曬。 哦，又多一樣嘢擺入歷史博物館啦，就係玻璃樽啊。 你都好快嘅，我喺歷史博物館嘅啦。其實咧，我都記得嘅嗰陣時候咧，我哋去買呢一啲樽裝嘅汽水咧，你仲記唔記得？喺嗰啲士多啊，其實基本上咧要回樽啦，按樽啦，按樽你要俾錢佢啦，回樽佢俾緊錢你啦。咁跟住好平嘅咋？ 你知唔知咩按樽回樽啊？ 有回樽試過啦，我嗰時係一蚊或者五毫子啊， 我哋就一毫子咯，你就五毫子或者一蚊咯，系咪？咁啊，重要嘅就係佢有一個盤嘅，個盤上面嘅話就係應該係插24支汽水，好重嘅，係托唔起嘅。甚至乎有時你會見到嘅就係有某啲嘅汽水樽嘅話，已經變得磨砂啦。你有冇留意？ 磨砂 即 係 靚嘅樽咧，佢已經不斷咁樣去，即係又洗又翻嚟，又洗又翻嚟。跟住你會見到啲樽日子有功嘅話係磨砂嘅，嗰個樽係好鬼有型嘅，舊曬嘅啦。 咁呢個又未見過真 係。係啊，但係你就會有。有時我會見喺個汽水機嗰度嘅話，我就會揾一啲嘅就係冇咁磨砂，你會感覺上覺得佢出廠嘅日期好似近啲咯， 咁咯，係。 不過都係，因為可能而家又去完 Covid 之後咧，可能佢哋又唔想有咁多細菌，想衞生啲。咁我覺得都。是隨住時代的變遷 有 些改變， 即係你的意思，譬如可能是筷子啊，而家就多了用嗰啲即棄嗰只，係啊。 因為我覺得，譬如講喺筷子係，你去餐廳咧入邊咧，佢插喺隔離嗰啲木筷子啊，好驚啊！即係比啲膠我都好啲。你木筷子我點樣抹啊？點樣浸啊？其實入邊都仲有好多細菌。 係。同我睇下個木筷子點插喎？你有冇留意㗎？ 向下定向上？ 係啦，冇錯，佢食嗰個位喺下邊定喺上邊咧？其實喺裡面你仲驚我真係。 但 係 我想問咧，如果大家覺得咁介意咧？你從來有冇試過？嗱，我冇試過，我知道有啲人係啊，我知道有啲朋友就係 有啲朋友 帶餐具嘅， 有 嘅。其實都唔算好麻煩啦。 其實幾好嘅，我真係覺得又靚。 你咪自己帶咯。如果你真係咁介意， 嗱，我試過，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叫做自攜式水壺。我差唔多用，就算買個幾貴都好啦。幾百蚊就試過，係啊，都會唔見，用一排又唔見。 咁係你嘅問題。 係咯，我都 係人嘅問題。 所以我唔可以自攜㗎。 你咪揾條繩 綁住啊嘛，係嘛？ 綁住曬嗰啲。 嗱，我啲手指腳趾咧就係唔見。 喂，但係水壺好大個， 好大個都唔見。 點解會唔見嘅咧？你有冇諗過咁？ 我親眼都見你唔見得幾個。 唔見得幾個啫，因為點解？譬如拍嘢咧，可以分享下。成日，譬如我未埋位之前，或者埋咗位之後，咁嗰啲水樽可能我哋要搬唔同嘅道具啦，咁我會拎咗喺第二度。咁拎咗喺第二度，我又唔記得咗我擺咗邊度。所以通常就冇咗咯。 其實都唔單止水樽噶啦，你好多嘢都唔見咗。 你個心有冇唔見啊？ 琴日 遺留咗，遺留咗喺邊個女仔嘅心裏邊？ 遺留咗喺咁諗，瑞瑞親好咗翻未咧？瑞瑞仲有冇唔舒服咧？瑞瑞食咗藥未咧？瑞瑞飲咗水未咧？ 小心啲，我話俾你聽。其實琴日佢一個 WhatsApp 都冇。 嚇！你搞啲乜嘢？李麗瑞，我成日就公開我哋啲 WhatsAp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上周六生效，特区政府终于完成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嘅宪制责任。接下政府会落实包括持续做好解说工作及公众教育。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他说23条完成立法后，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拼经济拼发展，政府会从四方面重点工作，包括落实好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提出的推动经济发展措施，把握机遇，增加香港的经济力以及发展内部经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会晤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一周年。 習近平指出，紅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他對此高度讚賞。習近平強調，事實證明中紅建交是順應歷史潮流作出的正確政治決定，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他高度重視中紅關係發展，願意和卡斯特羅一起努力，以兩國建交一周年為契機，鞏固相互支持，拓展全方位合作。卡斯特羅表示，紅方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願意和中方發展獨立自主、相互尊重的雙邊關係，祝願兩國人民友誼長存。一連四日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展開，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發布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報告，指出雖然面對各種外部挑戰，亞洲經濟仍然有望維持較高增速，在強勁消費支持下，今年亞洲經濟增長有望達到 4.5% 左右，高於去年。東亞地區增速或會持平於 4.3%， 南亞地區增速則加快至 5.8%。 不過基於經濟形勢持續疲弱，人口及勞動力較多的東亞及南亞地區就業增長會相對疲弱。至於亞洲經濟體通脹壓力普遍會進一步緩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炎热，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气温稍为下降，下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3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3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4点，升3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82，升6.8；腾讯控股292.6，升4蚊；友邦保险54.05，跌7.5；美团93.3，冇起跌。阿里巴巴69.9，跌4毫；盈富基金16.81，升0.3；招商银行31.7，升0.7；创科实业107.5，升2.8；百度集团105.2，升4.5；中国平安33.3，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2，日元151.33，瑞士法郎0.9，加元1.358，人民币7.218，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40364点，跌49点。港金报2028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170.44美元，卖出2170.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龙翔道近观景台。提提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屈地街。浅水湾道近浅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经过要小心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荔枝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的第一同埋第二线而家封闭紧，同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第二同埋第三线都已经封闭紧。另外，深水埗白杨街都有紧急维修，近鸭寮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五分钟， 捞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的风 ，CY 陈中泽，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再震。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星期二嘅节目啦，做一个快活人咧，其中我哋一个定义咧，就起码咧就唔需要忧柴忧米，我哋老人家或者忧柴忧米吓，咁即系唔会话忧完一餐又一餐啊，惊完一个月一个月啊，咩到月尾咧又惊月头又唔知点算啊， 其实好多人都系咁噶啦， 都系嘅， 梗系啦，尤其我哋呢一代，我都经历过呢日子啊， 系咩？系我仲经历紧而家， 我哋都 系啊，冇啦， 经历紧嗱，咁啊，其实咧嗱，尤其是啦，咁我哋都叫仲做紧嘢啦，但对于退休人士嚟讲，无论佢退休金多唔多都好咧，始终系会俾我哋多一重嘅忧虑嘅，因为佢哋已经系冇做嘢啦嘛。咁、所以咧就美国有一份杂志咧就选出咗叫最佳退休嘅地方。嗱、其实咧关于退休嘅地方， 所以叫食老本啊， 食老本 难听啲讲， 佢其实除咗因为佢嘅生活水准咧系比较低啲之外咧，佢嘅气候啦同埋佢生活环境咧、都系适宜我哋即系叫养老。 有几多个地方噶啦？ 我会再考虑多一样嘢，就 系 佢嘅医疗 哦， 系咪？你开始年纪大啦嘛，你退休你要即系身体。 虽然嗱，除咗我未讲呢个结果之前咧、我听过好多人咁讲，翻国内系好好嘅。 其实系啊， 其实系翻国内好好。 我都有考虑过， 我屋企人都有谂过噶，系啊系啊。咁、所以咧， 搭车又唔使钱系嘛？ 呢、个可以都系其中一个， 好平，系啦，好平，系啦，唔系唔使钱啊。 食嘢又平啦，同埋起码嗰个文化。是近咯， 環境又大又寬敞， 係 啊，空氣又好， 語言又可以溝通到， 冇錯啦。咁除咗國外之外咧，呢一個雜誌選出咧有五個，嗱，你估下啦， 好啊，估一定 係香港噶。 No， 嗱，首先咁講，佢係13個嘅，但係我哋今日淨係講亞洲嘅五個，亞洲嘅 係泰國一定有， 泰國一定有，一定有。 新加坡得唔得？ 新加坡物價 好貴， 泰國，另外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係。 柬埔寨、 越南都咁， 越南冇錯啦， 都係呢啲啦， 係啦，咁咯，咁咧就點解咧？佢舉出啦，佢哋咧大約如果以住宿嚟計啦，因為你即係衣食住行都嗰幾樣嘢啦， 住係最貴， 衣係你著咩都得啦，係咪先？嗰啲熱帶地方 係咯。 或者著少啲，我意思 係。你屋企唔著嘅，你例如唔怪之凍親啦，唔怪打黑黐啦，都嘅扣分有噶啦。 好啦，咁啊住宿為例咧，佢話咧每月 2000蚊，我估。 2000蚊就可以租到擁有一個山海景同埋離市中心唔遠嘅三房公寓。 哇！ 三房公寓2000松啲蚊。 如果你再住遠啲嘅話咧，有泳池添啊！我話你聽， 係啦， 住 house 得。 冇錯， 拜拜，我走啦。 另外生活費方面嚟計，係咪生活費啦？佢每個月一個人嘅花費大約係$500，3000至4000蚊一個人。咁所以如果你兩夫妻啦，兩個 couple 咧，一個月加埋住屋食埋1萬松啲1萬到啦，即係1萬。咁你諗下？是不是啊？$10,000，如果你 香港我不知道買了什 麼，是 啊，交租 住都沒有一半， 交租都不夠。 當然如果你自己有物業，當然不需要理會這件事，但如果你用好像我這樣，就是租屋一族，那你的生活費就 呢一度就真係會相宜好多咯。 其實好大嚿錢係去咗住咯，係 咪大嚿， 你仲係要交租嘅話，就會比較擔心啲。 當然撇除你能唔能夠融入當地嘅文化，或者你喺當地會唔會覺得？唉，成日對住啲都唔係我自己即係住開嘅地方，因為呢樣嘢我覺得都幾心結嘅，即係你 OK 就 OK，你唔 OK 咧，你硬係覺得人哋嘅地方。 嗯、但係如果你真係又要平嘅話，你就唔可以再諗咁多嘢。 有啲嗰啲有少少妥協嘅要， 梗係要啦， 即係譬如語言上嘅妥協啊，要離開你啲親朋戚友、 親朋戚友啊，係啊。 但係兩樣嘢我都諗過，因為我都諗，哎， 你咁快諗？ 我要諗㗎啦，呢啲 plan。因為咧，我好特別，我唔介意分享，我打咁多份工係咪啊？即係做咁多份嘢咧，我係冇人幫我供強積金㗎，係咪啊？ 因為職業問題咯， 職業嘅問題， 職業問題咯， 係咪？我哋做呢行邊有會有人幫我供強積金嘅啫？ 唔係同走得快有關嘅， 走得快啫嘛。 走得快啫，其實你喺嗰度做嘢唔係太長時間， 即係你好快，所以做一做就走，走一做就走 事啦。 都唔會同你經，唔同你供㗎嘛，係嘛？ 唔會啊，咁所以就我都要諗，哎呀，都要諗定個退休嘅打算係點啊，儲多個錢。 有計劃都係好嘅，係 啦， 有計劃。 咁所以就要諗定，我覺得係兩樣嘢，我自己 concern 就係。第一個醫療，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安全啊！就算你有幾多錢都好，我驚你拎到佢，你俾人打劫啊！ 咁多嘢好多嘢考慮，係咪啊？係啊，佢唔需要太擔心嚇，諗定嘅打劫， 點解唔擔心啊？ 佢驚劫財， 俾人會唔會？唔係啊，驚劫色啊！ 有女色狼 劫色啊！ 啲泰山蒲咁大，係 啊！你諗多咗啦，到你退休嘅時候嘅話，其實打劫軍係廿上棟嘅， 係啲泰山蒲都唔理你。 冇錯，你諗到呢樣嘢係嘛？ 啱呢樣嘢， 不過你係擔心多重嘅，我真係會擔心醫療咯，係啊，因為我覺得咧，人大咗，你始終一定會有啲咩頭暈身興啊，嗱呢一樣嘢都可以使曬你所有嘅錢嘅，我同你講。 我試過咧泰國，我就分享過咧，即係去布吉島，未到布吉島添啊，喺曼谷 喺旅行。 旅行咁七日旅行，去到第四日咧，我突然之間咧係病倒咗，發燒，咁就。嗰個 tour guide 就帶咗我睇急症室，我第一次身處喺泰國一間醫院嘅急症室，全部啲乜咧？ 點睇啊？ 嗰啲 係 一線嘅醫院嚟嘅， 我唔知叫乜線啦，我唔知道幾多，我點會識 佢？佢哋幾多線？ 你就問佢啊！ 我係一個完全 alien。火星人去到一个完全乜嘢 偷禮，唔知佢讲乜， 佢读我名我都唔知佢读紧乜嘢。 梁太梁太差， 佢又觉得我 梁太撑卡， 我又觉得佢哋好异形。咁入到个女医生几靓嘅，跟住咧就俾咗啲药。 你有冇谂过女医生唔系女医生嚟噶？ 其实佢睇紧咩 ？Lady Boy，Lady Boy，Lady Boy，Doctor。咁所以俾咗啲药我，但系都唔得咯。 咁咪带你睇小儿科啊，定系睇妇科啊？所以咧，你真系唔知喎， 真系唔知啊。所以你想想你就算入到人哋嘅醫院你連講想話俾你咩唔舒服，你都講唔到啊！ 其實泰國人啲英文又 OK 嘅， 都爭啲嘅， 唔係佢哋唔 OK 啊，係我 表達唔到啊！ 即係你唔舒服嘅時候，你都已經講。 我想同佢講嘅就係，我想嚟睇痔瘡。 痔瘡係咪 ？You know pain here。 拼完點乜嘢咧？唔可以啊！ 拼完 pat， 咁你最後都得嘅，最後都講到嘅，但係就。你會覺得係會辛苦，隔咗好多重， 真 係 噶， 隔咗好多重咯。 好多時候你真係嘅喎，你有時你會諗諗啊，就話喂，其實我點同佢講咧？即係其實有時你唔好話咩啦，你自己同醫生你講你自己唔係好舒服，佢都會問你話點痛法啊？咩条点痛？佢就话即刻咁痛啊，抽下咁痛啊，定系 染染痛啊？系啊，冇错，好多形容词噶嘛。 其实真系个人嘅感觉系唔同噶嘛，医下医下咁样，定系好似针咁急咁痛 咧？咩啦？你话画公仔啦，同佢 好黐线。 唔系，但系我想问，最后你去睇嗰个泰国医院个收费贵唔贵咧？ 哎呀，我都唔记得啦。呢个都唔系问题啊，而系问题咧，我攞咗药之后都冇用啊，我带住佢。嗱，當時咧仲冇而家對疫情咁緊張啊！即係就算你發燒咧，都佢都唔會 check 嘅。咁咧我就燒住咁，因為我跟住仲有一個 trip 嘅，我係由 Bangkok 再飛去布吉島再玩。 唔去啦！ 冇你，我 book 曬酒店，點唔去啫？ 係啊，去都跟住你瞓覺咯。 但係我去到之後咧，哇，好靚啊個酒店，但我已經冇心情啦。跟住喺房咧瞓咗兩日，我真係頂唔順啦，我 cut 咗個 trip。 因為個酒店太靚係咪？所以你都要去。 唔係啊，因為我冇退燒啊，一路都唔退燒啊。 咁好大件事。 咁你夜晚又 cut 到瞓唔～你擺個天堂喺度，我都冇心機玩，真係噶，係啊，咁終於即刻買機票飛翻香港，睇翻我個 family doctor 咯，係啊， 所以你話幾重要啊？ 所以有時 係咪先要你醫療？ 即係講起呢個去旅行， 都要帶定啲平時自己食開嘅藥酒啊。 唔怪， 因為你喺當地咧好難， 呢個都一定嘅，都啱嘅，都係 呢個我都試過，呢個我都試過。你又講得啱嘅，我又係試過有一次啦，就去咗印度，跟住去印度嘅時候咧，又係唔舒服，唔舒服嘅時候，跟住佢就幫你睇嗰啲咧，就係嗰啲 赤腳醫生， 印度嘅嗰啲唔知咩阿富汗唔知啲乜嘢，即係總之佢有一個名嘅，就用呢一種咁樣嘅自然療法。 點解唔去睇乜西醫咧？佢應該都有㗎。 佢就話好小事。佢覺得你好小事，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就加個葱， 加啲姜，加啲檸檬草， 系啦， 加啲薄荷葉。 就帶咗我去咗一間嘢嗰度咧，哇！帶去嗰時已經好恐怖噶，因為咧就好似係街市有某啲嘅橫行，入咗去嗰時候咧就喺呢間，咁跟住咧就上咗去啦，跟住全間嘢咧都好似我哋啲百子櫃咁，佢又幾相似嘅，裏面全部都係草藥嚟嘅。咁跟住咧佢就佢問你嘢啦，問你嘢嘅，咁當然啦，印度嘅佢英文都係好好嘅，誒問你有咩唔事唔舒服啊？幾時開始唔舒服啊？你諗住要點樣啊？咁跟住後屘。我就話係啦，覺得有少少肚痛咯，同埋就好似唔知道喉嚨痛定係乜嘢嘅。咁跟住咧，佢就搞完一輪之後，咁跟住佢就執咗一啲嘅草藥俾我，咁就翻去咧要揾你焗水。揾你焗水，咁跟住佢就一路就又要俾嗰啲好古靈精怪嘅嘢，係咩嚟嘅啫？完全溝通唔到，即係我想問佢就係呢啲係咩嚟嘅？就佢講咗個名 ，brum brum 我真成日，跟住呢一個咧，呢啲係咩嚟㗎？呢啲又唔知佢做乜嘢，有咩嚟嘅唔知。總之佢你翻嚟就全部溝埋一齊嘅話，就焗水飲，飲完之後咧就佢會好翻㗎啦。 其實真係好翻咩？ 有啲似我 到最後咩嘅時候係冇 好。有啲似我哋其實中藥啊，中藥都係咁㗎。 似中藥嘅 嗱，中藥有時咧你唔好睇嗰啲藥裏邊，你冇打開睇，有時都幾肉酸㗎，有啲。咩又退蟬？佢蟬都退啊！ 系啊， 有啲有 啲虫 啊，咩蜜蜂啊，有啲都系啲即系，但系有用咯。 我咪就系话想试下咯， 系 啊， 系啊， 就试下佢哋嗰种啊。但系最最后尾嘅时候系个 肚有冇再痛咗啊？ 佢又冇再痛咗，就总之嘅就系就等于你乜嘢都冇做过，系啦。咁咧我就算系当系一个 experience 啦，咁样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都系要去睇医生。 阿小王有得病过啦，上次你旅行。系咪 啊？系啦，喺 系咯，你上 喺日本嘅时候就 Covid 啦嘛， 系咯系咯， 俾人本身我嗰朝早起身咧，仲谂住话六点钟起身，即刻冲去呢个大阪嘅 Universal Studio， 玩晒佢入边啲机动游戏。 但你嗰日冇唔舒服咩？ 其实嗰朝早起身就唔舒服啦，咁之后就谂住算啦，都系 有冇谂住死定啊？因为你谂住玩噶嘛， 咁样谂住咪 就 死定。 我就唔谂住冇谂住死定，但系嗰朝起身谂住。即系起咗身之后唔舒服，咁就即刻同阿妈讲话我唔舒服啦，俾我食啲，俾我食个退烧药啊，感冒药之后俾我瞓多阵。咁瞓到第即系瞓咗十点钟啦，咁之后我就话不如都，我就觉得自己冇事嘅，唔系 Covid 嘅，我唔会嘅。我琴日系踩单车踩咗成日， 攰 吹身啫，同埋攰啫。咁我话冇事嘅，咁就去做嗰个 testing 啦。做完之后摆咗五分钟，我仲话阿妈你睇下，冇事啊，一线啊，咁我哋就出去超级市场买嘢食。就一齐出去超级市场啦，行完个圈之后， 应该出噶啦，个 result 五分钟， 未噶， 出完因为我第一次中啫嘛，我以为系三分钟或者整完有冇啊冇噶啦，之后点解行完个圈之后，我同阿妈讲，都系唔好啦，我都系想翻嚟再恰多阵，一翻嚟谂住抌嗰个 testing 嗰个嘢嘅，因为哇做咩事啊两线喎、啊，即系即刻打俾阿妈话喂我两线、啊，你都系唔好翻嚟住啊，即系帮佢 book 多间房先好翻嚟。 自我隔离 系咪？系啊，就咁样咯，都惊噶嗰一下，因为你始终你喺外地，你又拖住一个长辈老人家，一阵我真系同你讲唔好有咩事咧，有咩事佢又有咩事。 系噶，佢第二度旅行病咧， 我惹到佢啲反应仲大过我。我點啊！我自己都搞唔掂，我點 take care 佢？ 同埋嗰陣時候又 比較亂咧， 跟住仲有俾人逼遷啊， 又俾人逼遷啦。即係學阿 Michael 打一樣嘅，因為我哋住 A 酒店咧，其實去到最後一日啦，咁我哋就其實要換第二間 酒店 啦。咁換咗 B 酒店先啦。咁 B 酒店咧一去到咧，我又好 honest 咁， 好 honest 咁樣講話我 通報咗俾佢哋知， 係啦，我中咗。咁佢哋就話你中咗，你唔可以喺度住。 係， 我話嚇。我而家夜晚係講緊八點幾咯，佢話你唔可以住，你而家今晚即刻走啊！我話如果我即刻走嘅話，嗰陣時仲要我哋都要著羽絨嘅嗰陣時係， 即係 都 十，即係天氣 係凍嘅。我話已經要著我話冇揾唔到地方咁點算啊？我唔理你啦，主要你要走啦。咁我阿媽留翻喺度咯，我阿媽係 佢冇事 㗎 嘛， 唔得喎，佢係緊密接觸者喎，都要走喎， 係喎嗰陣時 係啊， 哇幾驚！我見你諗下，我已經係個人係 温 温頓頓嘅，系啊，你连紧张嗰下气都冇乜啦，所以 好彩啫。 去旅行真系小心啲啊， 系 冇乜事， 而家佢正正令令，你都唔知点算啊，同你讲系咪？ 过咗啦，冇嘢啦，冇嘢啦，大家身体健康， 冇事，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You don't have to know.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三分天命，七分人为。有一个对联，佢话：事在人为，悠然万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喺人生里边，有啲人喜欢去睇相、算命、算下福运、算下财运，但系其实世间万物皆有缘由，算命只能求一个心安。世界上最厉害、最准的算命，不是靠个天，是靠个人本身。世界上最灵验的算命叫做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做了什么事就会收获什么事，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人生走过几十年，你会慢慢发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安排，一切福地不离心田。与人为善，帮助他人，好报自然会来。世界上最永恒的变化叫做无常，人生无常，无常常。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春风得意的这个时候，或者下一秒就是一败涂地，这个时候狼狈不堪，或者下一秒就是峰回路转，世事难料。既然无法预测，不如保持淡然。世界上最便宜的幸福叫做随缘。古人话福祸相依，好事同坏事彼此相反，但又彼此转化。灾祸降临未必唔系上天嘅磨练，一帆风顺未必唔系镜花水月。明白咗呢一点，一个人就懂得随缘。 世界上最有效的美容叫做心宽。佛话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万事万物都在人的心里面。一把盐放在水里面又苦又咸，放在一个湖里面就没味的了。人这一生不过是活一个心境，将心放宽，自然万事皆宽。世界上最好的招财叫节制。古人话知足者富，人生不一定需要大富大贵，只要能够掌控自己的欲望就算是富足。人心有限，欲望无穷，学会节制欲望，懂得抑制内心的魔鬼，这个就不会令自己疲于奔命，也不会令自己入不敷出。节制欲望，懂得知足，就可以收获幸福的人生。世界上最快的解脱就叫做放下，一念放下，万般松容。人生总有很多遗憾，难以造成的事，难以成功的事。人力有限，与其苦苦追索，等自己痛苦，不如果断放手。将眼界放宽，将人生放远。眼前难以舍弃的事，终究会随着时间消失。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灭，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容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他没有让他自己不开心太久，就已经算很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跟树洞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天我来到这里，好想跟树洞讲， 树洞树洞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你好，为什么我不 啱见紧见嘅表弟又好挂住佢，佢喺边度啊？ 表弟离开我哋啊！ 系啊， 佢享受人生啊！ 佢知道系今日讲佢啊！ 啊系、啊啊，今日陈文真系讲佢话变贵，佢 又即刻又出咗饮水啊！ 佢避席啊！ 佢避席， 费事啦，打尴尬嘛！ 系都系好，佢都 喺度明你系针对佢噶啦。 咩啊？今日唔系讲慷慨同埋布施咩？ 相反啊！相反呢样嘢，不如先讲相反先。 贪一定系佢啊啩？贪小便宜，麻鬼化。 咁你生活当中有冇一啲人，你觉得真系啊，真系好孤寒啊，好贪啊？有啲咩例子？ 贪小便宜有，系啊，小强。我讲过噶啦，佢真系令到我好冇面，因为嗰次系啦， 拗 着数， 点样咧？ 好核突，因为有一次咧就系咧好耐之前噶啦，咁其实咧就有一次我已经好耐冇同佢见面啦，我就约咗佢一间五星级嘅大酒店咯，系啊，喺香港嗰边噶，咁当然入去嘅时候，因为系我去 book 嗰张台啦，咁系人都知我系边个啦，系咪？因为李小姐前，李小姐后啦，咁跟住咧见到佢咧，佢已经喺里面嗰度大大细细，我哋嘻哈。 好豪爽你食 啦！我一同我讲，细声啲食嘢，因为人哋喺度食嘢嘅话，有时候有啲外国喺隔篱就会，做乜嘢咧？咁样就 我哋先 doing 系啦，咁啊有得算啦。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好啦，食晒嘢咯。咁人哋就会梗系都会问嘅就，如果系嘅话，系咪系时候嘅话可以上呢个咖啡或者系茶咧？咁跟住佢就话系啊，你可以俾咖啡我，但系系咪送甜品啊？ 加句说话，系咪会送埋甜品咧？ 冇啲咁嘅事，人哋我真系唔。甜品嘅系啦，咁我就 serve 我哋嗰个姐姐，佢就话如果你想食嘅都 OK 嘅，即系个意思嘅，其实你都可以嘅。佢就你就可以出去嗰度咧，出边嗰度有一个位就系摆嗰啲唔同嘅 cake 嘅。佢话你可以喺嗰度嘅，你可以自己拣咯。人哋冇讲话请佢食啊，咁啊，即系佢喺度讲啦。佢就如果系咁啊，你请我食系咪？你请我，你已经系。逼到人哋買唱歌， 係啦，作為嗰個事好難做啊，好難做，係 咪？ 係啊， 好難做。 人哋可能佢冇嗰個權限去俾你噶嘛，即係如果你嗰啲高級就或者係咪先？人哋嗰啲普通就咁，即係遞送嗰啲未必有權限嘅。 冇錯，咁跟住收尾佢就話：哦，好啊，如果係嘅話，你咪出去揀咯，我請你啦，咁咯。係啊，咁跟住就出去食啦。咁樣佢出去揀，佢真係出去揀，揀完之後佢就話：嗯，好，到你。 我唔攞啦，我一定唔攞。 我 一定 唔使啦， 我一定你系咪真系唔食啊？ 我食埋你一份， 我帮你攞， 攞埋你嗰份， 我帮你攞， 我食两嚿。 跟住之后我已经觉得好大件事，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好唔好意思咯。到最后尾嘅时候，真系人哋请佢食嘅，你又俾佢勾到，你真系 可能佢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因为佢可能成功过好多次，所以佢觉得呢样嘢系 work 嘅，咁咯，系啊。 佢都系咁讲， 咁佢又真系成功咗。 冇错，咁佢就系话你唔问嘅话，你咪唔知咯。嗱，我而家问咗个话。我真係到最後尾嘅時候，有人請我食。 但 係 呢樣嘢咧， 有 咩問題啊？就算成功率係高咧，我都唔好意思問嘅。我係好怕醜嗰啲人，我唔好意思問㗎。係我覺得好核突㗎。 咁你有冇俾翻多啲貼士啊？嗰餐 我梗係有啦， 梗有啦，補翻飛。 其實真係俾錢嘅。 因為當我係因為我請佢啊嘛，我 book 台嘛，跟住我見到人哋嘅就冇 charge 嗰嚿餅嘅錢，咁跟住我咪梗係會俾多少貼士人哋啦。因為下一次嘅就因為客人都知道我係邊個，我費事一陣間我禮轉俾人哋講住，哎呀，嗰個李麗蕊， 佢最佳嘅李麗蕊。佢老公啊， 再 book 唔好俾佢 book 啊！ 我真係有諗過，就死咗佢會以為我同佢咩人啦？ 跟住網上見到呢啲説話， 你明嘛？ 係， 所以費事咯。 但係有呢啲人嘅，記得好耐以前咧，即係 講笑嘅咋嚇，即係佢嗰啲強迷，唔好覺得我係冇嘢㗎啦。其實我哋 係啦，咁啊有班朋友一齊去食飯，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呢啲人啊？總會有一個人咧，佢話我唔係好肚餓啊咁樣。係，咁跟住咧，佢你哋叫啊咁樣，第一班人喎。咁佢坐低咁，第一咪叫咯，咁样叫到成台嘢，咁跟住佢又唔食，但系望住好似几好食咁。咁第一作为朋友，算啦，食啦，食啦，咁就夹，越食越多。 系， 好啦，我唔够钱，因为我谂住唔食噶，本来咁样。算啦，唔使你夹啦，系请埋你啦，咁样。有冇呢啲咁嘅人咧？ 即系特，你嗰系特登嘅，即系唔系话 最终佢唔食嘅， 系 啊， 即系唔系一次啦， 即系唔系一次嘅。 咁好彩未试过，好彩冇做啲咩嘢。 我有试过类似嘅，咁但系即系一大班朋友一齐出嚟玩啦。咁有个朋友咧，可能会买咗啲薯条啦。咁佢买薯条咧，咁讲真，我就唔系好好啲煎炸嘢嘅。咁佢又递埋嚟，喂，一齐食啦，冇乜嘢啦。咁啊，好啦，你既然咁样叫到，咁啊，我即系食一条啦，即系食一条嘅啫，试下个味道啦。即系话食完之后完咗。我哋今日咧买咗份薯条噶，我哋有几多人食过嘅，我哋除翻钱啦。你唔系攞 攞出嚟請我食嘅咩？ 其實薯條要幾錢啊？ 有幾多錢啊？咁 但係咁佢嗰係黑松露薯條，連埋個漢堡包，可能我 let's say 可能八十幾蚊啦，有四五個人食過啦。咁但係我覺得 都係好核突。 如果你真係要同我講要夾嘅，唔緊要。我真係會食返我自己應該除嗰份量，我食咗一條薯條，你又要計我除人頭，我就覺得嗰一下係有啲被委屈啊、水魚嘅感覺咯。 咁你真係水魚， 都係水魚嚟 嘅。一次過就係、新年拜年嘅時候收嗰啲賀年禮物咯，打開食嘅時候，咦？點解少咁份嘅？即係啲人開過嚟食完之後， 冇、 食， 跟住再送 翻俾人，我收過。 記唔記得嗰份禮物邊個送㗎？ 因為撈亂曬啦嘛，大家嚇點會咁㗎？即係你唔中意食咪算咯，或者你啲嘢未開佢嘅，你 recycle 都冇所謂。但你開完之後食之後，又再送俾人，咁啊真係離奇啲喎！呢個就係好孤寒嘅表現。 我哋今日嘅話題就係 慳貪啦，咁啊聽聽你個聽眾嘅來信嘅分享啦。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有位識咗好多年嘅朋友。不嬲咧，都知佢个人好孤寒噶啦。每次有一班朋友食饭，大家都会轮流请噶嘛。但系每次轮到佢请嘅时候咧，佢就专系拣啲好平嘅餐厅，人哋就要拣啲好好味或者贵嘅餐厅，公平咩？最近啊，佢问我想借一笔唔细嘅钱啊。我问佢点解要借钱啊？佢话想入市买楼、啊。我话我冇咁多可以借俾你、啊。佢竟然叫我啊，你可以去。向银行借钱噶嘛，最多我每个月退翻钱俾你咯。哇！我听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好嬲啊，因为佢香港咧，其实已经有层楼噶啦，外国又有层楼、啊，佢度份人点解可以咁贪心噶？我自己都系租紧屋住啫嘛，一层楼都冇。我同佢咧话晒都系识咗好耐嘅朋友，我真系唔知点同佢讲拒绝佢好啊。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会点样做啊？ 呢、这个听众啊，真系又悭又贪、啊。 悭都唔紧要，悭你悭自己啫嘛，嗬。你唔系用人哋嘅人悭落自己度嘛。 仲要贪埋人哋嗰份、 啊。 悭 埋。会唔会咁样啊？即系买楼系好大件事、啊，我觉得。我唔会问朋友借咯。即 系 其实代表系你根本系冇能力噶嘛。 系啊。 冇能力就唔好买啦。 我谂点解佢？我知道点解佢唔问朋友，唔问银行。 点解？ 因为银行有好多个叫做压力审查啊嘛，又、 哦、 或者咧会 唔、 啊、 借俾你， 未必借俾。俾佢，但朋友覺得嗱，譬如舉例啦，銀行如果我甩一期數、兩期數，即刻入個 bad record 咁啊，入我信用嗰個叫評級咁啊，朋友佢冇我付咁啊，哎我兩個月唔還，三個月唔還，最多鬧我幾句啫嘛，我諗佢係諗呢個叔叔， 咁啊諗得好盡，連呢樣都諗埋啫， 係啊，係咪先？ 我唔識咁諗啊， 銀行有方法對付你啊嘛，但係朋友內你唔可啊嘛， 唔係我係會覺得若果係嘅話，你借錢買樓好大件事咧，應該就算係都係憑屋企人咯，唔会谂到会问朋友咯，系咪啊？因为你唔系借一笔咁， 唔系小 价，唔系小钱噶嘛，系大笔钱嚟噶嘛。 系啊，就系你本身冇楼，你问人借都可能仲可以理解。 唔系， 但你本身有楼，有外国有楼，我终于问人借钱，咁咧就唔知唔 同埋。如果根据呢、這、一个朋写信嚟嘅朋友讲，佢自己经济都唔系真系好好嘛，佢都系租楼啫嘛。 系咯， 唔系如果你揾啲好有钱嘅，咁就另当别论咯。 所以唔使谂啦，系咪？点解要困扰啫？ 点样升到？ 完全唔使，完全唔使 冇悬念咋？ 系啊，完全冇悬念。好嗱，若果系咁样，我借钱俾你买楼嘅话，嗰层楼你租俾我， 写我名，写我名。 系啊，或者写我 间房俾我。 佢睇佢肯唔肯，系咪？如果佢肯嘅话，我借俾你，系咪先？咁你知道嗰个人究竟佢有几贪，都系贪个程度嘅啫，就离 真系好贪啊！都听到都嬲。 咪系咯。 咁啊嗱，悭贪咧都有三个形式嘅，因 为有咩？ 悭俭、悭吝同埋悭贪。 分 呢三个 concept 先。分到話慳儉咧，通常都係一個 自己慳啫， 自己啫，有節制都係未得。慳吝咧就係話我有能力，不過人哋有需要咧， 都唔俾， 唔幫佢咯。 即係又慳又吝惜。 哦，慳吝， 慳吝。第三個咧就係又慳又貪， 即係又慳又貪人哋嗰啲，仲想攞多啲添。 係啦，咁呢三個情況話先講第一個咯喎，慳儉咁啊，慳儉都係個美德，因為可以自己節制啊嘛。生活當中有啲咩例子咧？通常慳儉嘅人嚟聽嗰啲朋友，最正面啲就係精明咯。我識啲朋友 精明啲， 精明 啦， 譬如話用啲信用卡儲埋啲 credit， 係啊， 嗰啲真係 換呢樣換嗰樣， 嗰啲真係好勁。 我嗰時我訪問過有一個女仔啊嚇，佢咧就係犀利到係乜嘢咧？佢就佢從來冇用過錢去買一張飛機票。 係啊， 有呢啲咁嘅達人嘅， 成家一達人嚟嘅。 你只可以話佢係個達人， 真 係 好勁。 係啦，係點樣做法咧？當然佢好麻煩，即係譬如可能佢就係成日要留意有好多信用卡佢哋嘅優惠，以及就有好多嗰啲咩 mileage 嗰啲佢計到盡嘅。係啦，要買幾多錢嘅話，跟住佢就可以將你嘅 mileage 咧就即係話咩星城二啊咁嗰啲咧，佢永遠都係留意緊呢啲咁嘅嘢啦。同埋有時好可能，譬如可能佢申請一張新嘅信用卡，佢係能夠唔知有啲咩嘢送俾你嘅話，佢全部呢啲咁嘅嘢嘅話咧，佢裝佢攞曬攞盡曬所有呢啲咁嘅着數，跟住佢咔咔都有嘅，係啦。但我唔知佢而家點啦。 係我識個朋友啊，佢話佢 有 個 小朋友， 係成家人係成年坐飛機係 都唔使錢，都係用呢啲 人家人，同埋其中啲家人係可以坐頭等 嘅，冇錯。 但係就用 credit card 咯，佢真係計得好清楚。 冇錯，但係佢好麻煩㗎，係 啊，需要時間心力， 係要經營咯，即係唔係求求其其可以咯，係啊， 咁都抵佢㗎， 抵我嘅，你將你平時賺錢嘅時間咁嚟計咯，你明唔明？咁我都話你幾精明啊，咁樣 冇錯。咁你自己冇試過慳嘅經歷咧？啊，都係慳儉都係美德嚟噶嘛。 嗯、 你生活當中啲咩例子，你都係慳儉。譬如我去旅行，嗯、我通常咧就係平時去嗰啲地方咧，都係住啲平嘅酒店，譬如住嗰啲。你有冇聽過啲嗰啲咩咧 ？Airbnb 唔係，係嗰啲咧商務酒店，其實俾啲日本人咧，啲人翻工穿州過省，嗯、就係近火車站，但係乜都冇嘅， 咪 簡 單嗰啲啊。 但係未去到 capsule， 未去到 capsule 就係話你有隻大班人啦，但係你自己間房有個洗手間，但係就冇任何 facility 嘅，乾淨騎嚟嘅，啊有窗個，其實都係三百幾四百蚊一日咯。 我唔知 咁我就會處理啲，同埋十日你一晚係免費嘅喎。 哦， 你有 membership 嘅喎，咁我就慳呢啲。但係你住温泉咧？我又會豪俾佢喎，咁我成慳下呢啲，嗰邊就住啲豪啲嘅，咁我就會 balance 翻咯。 都有睇 你旅行重視啲咩啦，譬如有啲 唔係叫慳咗， 係啊， 你真係中意 慳啊！一地方就用嚟再玩， 你一月度破咗，其實我慳呢啲 冇慳，冇慳曬， 就唔係 慳少處， 你慳十蚊，但係用一千蚊咁樣。 你哋哋先，我啲屋企人就話：你慳咩夠幾蚊雞，幾十蚊 嘅啫， 就係咯， 慳少錢，使大錢。 咁你咁叻，俾你講下你又點樣慳咧？ 嗱，我覺得我自己慳咗嘅咧。嗱，唔好 嬲 啊，係啦，我覺得我自己慳咗咧，已經係好叻嘅。譬如可能咧，就係會去啲超級市場度格價。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真係可以好大 difference 㗎， 例如咩例子咪慳咗？ 例如有時好可能嘅就係你可能唔知要買好多支，跟住咧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慳咗好平，咁嗰陣我就會打電話俾啲朋友， 又想啲街坊， 而家啲街坊，啲街坊好，我冇錯，我認兩支，跟住就四支，跟住你買一大攞跟住翻嚟啦，散貨俾。 喂嗱，但係你呢個咪又要經營咯？你係 要經營， 要經營， 係咪啊？ 要用力㗎。 如果你係嗰啲完全唔使你去邊度，總之唔睇價錢就買嗰啲。咪即係唔係慳咯？係咪？你仲要打電話，又要約人，又要自己睇下幾多，要計數咯。所以所有慳儉，所有慳儉得先 come easy 嘅，你都係要 付出 努力啊、計啊等等等等。 我嘅最慳嘅就係都係講過嗰陣時入行咧，即係收入好唔穩定啦。即係你日日咧要去唔同地方度做嘢咧，都係嗰啲交通費都幾貴啊。尤其係即係我嗰陣時仲要由啱啱大學畢業。嗰個轉折點係覺得最難嘅，因為大學嘅時候，大學生都仲有一個學生嘅優惠嘅八達通嘛。當你出嚟呢個社會做嘢，你即係可能由五蚊嘅地鐵飛，你可能變到數十幾蚊。你再諗下來回好貴噶嘛。我試過最慳咧，因為嗰日由個時間比較鬆啲啦。我記得係由深水埗行到去紅磡， 哇！ 即係你要經過尖沙咀，尖沙咀再。我谂一个钟头左右，系啊，我觉得自己哇真系好好悭啊， 哇！ 即系其实嗰啲钱唔系 好少钱嚟，不过你当运动， 我又当运动，又冇又唔系好赶嘅行程，你中间又唔知去边度坐咁样，咁就悭下呢啲咯。但系我又试过，嗰阵时都我知都未入行嘅，都做紧 office 嘅。嗰阵时系我一个月咧，我又唔想使钱，我想储钱。我嗰阵时谂住储钱去读 master 嘅，嗰阵时啊，我系一个月就系用咗1000蚊啫。一个月用1000蚊，系因为我翻工个地方又同屋企都同一区嘅，同一区我唔好话近啦，同一区啊。咁我就 翻工又行，放工又行。咁之後 lunch 咧，我又唔中意，因為喺山中間翻工嘅，咁我又唔想行落山食嘢喎。咁我就會叫阿媽喂幫我 自己帶嘢去 啦。咁嗰個月就 啊，咁你真係會慳喎。嗱，你 transportation 又唔使， 食 又唔使，食 又唔使，即係等我放咗工之後有冇啲娛樂消遣嘅啫。咁我又唔想喎，咁所以就真係好慳啊， 慳妹啊， 其實得嘅，有啲嘢你只要你用多少少心機就得㗎。好似我咁咧，我而家直到而家都係嚇，每日咧我都係等兩點鐘， 咁長時間， 你唔使啦， 每日 咁瘦啦， 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就，但係嗱，即係但係有技術㗎啦，我教大家，因為咧你未到兩點就佢一樣係嗰個牌㗎嘛，佢而家嗰啲全部唔使換牌㗎啦，一撳個掣咧，佢flap 咁就轉嘅啦，即係以前仲要換牌啊，咁所以咧， 你都要等佢 flap 只要咧嗰個秒針一踏正兩點咧，佢就會 flap 咁啦。咁但係喺佢 flap 之前咧，你又唔可以企喺度排隊嘅，你要壓住佢。試過有一次見到一個人俾佢鬧，喂，你買下午茶，你企開少少啦，你阻住人哋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你又，但你又唔好企咁遠，因為下午茶咧有好多人咧，好似 預咗你一樣 啊，喺側邊遊啊， 攞住口袋咁樣。 多數都係好似老人院放小息咁嘅，大家都係。人化 小 息，企曬喺樹咧，咁就大家望下，你都下午茶噶啦，我都下午茶啦，咁樣跟住咧就到佢一一聲，嗰條隊咧就 form 咗啦，嗰條隊就咁樣企喺度，咁啊有時十幾廿個人噶啦，你知唔知啊？ 好多行家喎， 好多人 證明， 唔單止嘅，仲有買壽司啊！ 系咩？ 又 系 夜晚咪即刻市場 夜晚，夜晚 嗰個時候，你就係等嗰一秒， 等一秒，係 啦。 跟住咧就會揾一個姐姐，那個姐姐係會準備嘅，就有好多好多減價嘅嗰啲 sticker。跟住佢就住店長推薦， 一隻手就攬埋啦。 係啊係啊，幾多折 幾多折，全部一陣間冇曬㗎。 日本超級市場都係嘅，夜晚係 啊 減價 多， 好多人係啊， 仲要買減價貨。 你諗下幾好，差嗰少少時間。 咪咧，我今晚即刻食有乜所謂啫？係 啊， 係咪咁講啊？ 下午茶一樣係咁好食啫嘛，同埋個份量少啲啲咁多啄，但係佢平十幾蚊 多 㗎， 咁咪叫慳咗啊？ 係 好慳， 感覺上賺咗 錢，咗就係完全唔同嘅事啊！ 感覺上賺咗， 咁啊慳論咧，慳論係啲咩啊？就話人哋有需要你。唔幫人哋咯，你有足夠嘅資源。如果做咩朋友咧，你覺得都好乞人憎喎。你有需要有困難，你都唔幫佢。 睇下咩朋友， 係睇咩朋友，同埋睇下佢點解要借錢咯。 係， 或者佢借嚟，我覺得一啲唔係幾好嘅用途。咁我會同自己講，借咗俾佢咪害佢，唔好啦。咁 啱啱，如果係呢啲嘅情況，係 咪？ 如果啲係唔係關錢嘅事咧？譬如有啲嘢需要幫手， 我講啲冇所謂，唔講到錢嘅就唔識咁。 講清楚啊，錢就要 sensitive 啲，其他啲身外物嚟嘅啫，就。 因為人哋嗰個講法我同意嘅，你借得俾人咧，你預咗佢唔還，所以咧你真係要令自己，你要自己好寬裕嘅經濟啊，即係 你要過 鬆動，你先得，你預咗佢唔還， 冇錯， 係啊， 但好難，好難，你諗住佢唔還嘅。好，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樹窿搖人啦，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楼价连跌十个月，二月跌幅按月扩大，按年跌幅扩阔至超过一成。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上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02.5，系2016年九月以嚟最低，按月同按年跌幅分别扩大至近1.7%同近13%。期內中小型單位同大型單位售價按月分別跌近1.7%同近1.3%，按年則分別跌近13%同大約10%。行政長官李家超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上週六生效，特區政府終於完成落實基本法23條立法嘅憲制責任。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拼經濟、拼發展。政府會從四方面重點工作。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呢啲重点工作包括发展同巩固八大中心，以北部都会区发展为新引擎，以产业导向为发展方向，全面落实施政报告同财政预算案提出嘅推动经济发展措施。当局亦都会积极开拓东盟同中东市场发展商机，加强金融合作，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李家超強調，香港亦要發展好內部經濟，包括旅遊業、消費和投資。 今年全年訪港的旅客有望達到5000万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一半。一連四日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展開，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發布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報告，指出雖然面對各種外部挑戰，亞洲經濟仍然有望維持較高增速，在強勁消費支持下，今年亞洲經濟增長有望達到 4.5% 左右，高於去年。東亞地區增速或會持平於 4.3%， 南亞地區增速則加快至 5.8%。 不過基於經濟形勢持續疲弱，人口及勞動力較多的東亞及南亞地區就業增長會相對疲弱，至於亞洲經濟體通脹壓力普遍會進一步緩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炎热，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89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473.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4点，跌2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34，升2毫；腾讯控股292蚊，升3.4；友邦保险53.6，跌2.2；盈富基金16.71，升3仙。美团92.25，下跌1.05元；阿里巴巴69.65，跌6.5；招商银行31.35，升1.35；中国平安33蚊，升3.5；中国海洋石油17.7，跌3.2；小米集团14.94，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3，日元151.4，瑞士法郎0.9，加元1.359。人民幣7.219，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40,327點，下跌83點。港金報20,2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171.1美元，賣出2,171.6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警察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天马街。重复一次，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警察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天马街。另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龙尾排到北角山花园。另外，车龙亦都影响到大埔道去龙翔道方向，现时比较多车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维利苑，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华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比较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新墟。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深水埗白杨街有紧急维修，近鸭寮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ytop。 欣听周欣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是不是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柜。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悭贪 part two 又翻嚟啦， 系啊。 先上部分咧就讲咗悭俭、悭论，咁呢个就讲啦悭贪，又悭自己又悭人哋，仲要再 贪埋人哋嘅， 系啊。 咁啊，最悭人真就系你自己本身有钱嘅，你仍要剥削啲弱势社群，就真系好黑人憎。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咪有啲研究发现咧，就啊，点解啲人咁悭贪咧？咁不如小杨杨有啲咩研究讲关于？悭贪 好啊！嗱，我就觉得咧，阵间会分享两个实验啦，咁两个实验咧都几得意，咁大家可以讨论下究竟呢个实验嘅结果同你哋平时日常生活又似唔似咧？我想第一个咧，心理学家咧，咁佢就揾下究竟有乜嘢因素咧会导致一个人咧比较我哋叫做孤寒啲嘅咧，系啦，咁佢就咧其中一个实验咧就系佢首先咧 recruit 一班嘅参加者，咁啊将佢哋分成两组，咁第一组嘅参加者咧就叫佢哋喺短時間，即係呢幾個鐘頭入邊咧，係唔准佢哋食嘢嘅。咁另外一組嘅參加者咧，啱好相反，喺呢段時間入邊咧，你可以食乜都得。係，主要你想食咧，我哋就會俾曬啲嘢食你食嘅啦。咁即係仲要一班人咧就好肚餓啦，長期處於肚餓嘅狀態。一班人咧就日日都好飽嘅，好富足嘅。咁最後發現咧，去問佢哋究竟會唔會捐錢去俾一啲嘅慈善組織啦。咁就發覺咧，如果係頭先分俾佢一組係。唔俾佢哋冇嘢食嗰组咧，佢哋反而会捐钱捐得少咗嘅。相反，另外一组有嘢食嗰班人咧，咁佢哋可能捐钱咧会疏爽啲。咁就系其实个实验嘅结果嘅 conclusion 咧，就系话当某一个人佢喺某一个做咩嘅，即系某一个范围入边咧，如果好贫乏啊，资源好贫乏嘅时候咧，都会导致咗喺第二个范围入边咧，都会比较 冇咁慷慨， 系啦，冇咁慷慨，个手咧比较紧啲嘅， 都几正常啊！呢个谂法， 我缺乏啊嘛，咁 自己都唔够 噶啦， 佢觉得食 自己都唔够， 自己唔够嘅时候，佢觉得想睇得紧啲咯，好处。 但我又咁觉得嘅，我自己咧就系经历又好啦，或者我自己嘅感觉都好啦，即系如果平时个人比较贫穷嘅时候咧。系会反而会大方少少喎，即系反而有钱嘅朋友仔会比较可能睇钱睇得重啲咧，就会勒紧裤头多啲喎。 所以都好睇个个性啦，有啲有钱嘅人咧就你几多钱都好啦，其实都唔系客观上佢唔够钱啊，有个心咧， 系 有个心态个 mindset， 我点都觉得唔够啊。 系啊， 但客观上佢就系够噶。 因为我嘅心态系咩咧？即系譬如有时我觉得，哎呀，算啦，呢少少钱我攞嚟储又唔系。系咪啊？我攞， 等 下食咗又唔系啊？不如佢有事啊，算得俾埋佢啦，就会咁样觉得。 同埋有个讲法啊嘛，即系如果贫穷嘅人会更加明白贫穷嘅人嘅情况，即系自己都有挨紧嗰样嘅，知道人哋哦，其实真系好惨嘅咁样样咯。 咁啊，同理心嘅帮助， 同理心会强啲嘅，系啦。 咁仲有第二个实验嘅，咁第二个实验咧就系关于究竟孤寒同佢 諗金錢呢一個概念有冇關係呢？咁之後就係想又係揾一班嘅參加者啦，咁之後呢又係一班人呢就去prime 佢哋啊，即係叫佢哋諗一啲關於同錢有關嘅問題。咁另外一班參加者咧，就係答一啲咧同錢冇關嘅問題。咁最後發覺咧，又係啦。如果我哋有一班參加者係參加者係一開始係問佢關於一啲錢嘅問題嘅時候咧，對於佢之後使錢嗰個行為咧，又係會孤寒咗嘅。反而咧，去同佢講一啲唔關錢嘅問題嘅時候咧，咁佢之後使錢咧可能會大方少少咁樣。 嗯，咁呢个代表咩咧？其实 都系个价值观摆咗喺钱同埋非钱或者非物质嗰度嘅话，所以你谂嘅嘢，你嘅思维唔同咗啊。 系啦，即系你个意识形态，当你个心咧成日都系围绕住就系钱啊，觉得自己不足嘅时候咧，就系我当有个决定捐唔捐钱时咧，又真系会紧啲。 对 于你个心咧好广阔嘅，除咗钱以外咧，你个心咧都能够觉察到嘅时候咧。當人有需要的時候我哋相對嚟講咧要慷慨啲嘅、所以一切都是我哋的維心做。 第一群咧，經常兩講錢的問題，係咪？因為佢對於樣嘢更加警覺，或者即係會及覺得呢樣嘢重要 ，aware 咗啲咧。即係等於有時候我哋話咧，我哋而家用電子付費咧係慷慨過拎真錢出嚟，因為唔覺啊嘛， 係啦，都係啦，你用 個警覺性冇咁強啊嘛，係咪先？數字嚟嘅啫嘛，一千咪一千咯，嘟咁就響就俾咗啦，即係咁樣。就有啲而家唔使簽添。嘟咁就已經可以拎個貨物走咯，會唔會係咁咧？ 都會㗎，即係好 casual 去使咗啲錢啦。 即係冇咗嗰啲使 cash 㗎啦，或者揾一沓錢掟你嗰種。喂，你有冇試過啊？ 攞錢掟 你攞住一嚿錢咧？ 咁咪試下對我做呢一行為。 試我身上面，試我身上面。 我唔係俾人掟，而係收到一嚿錢，即係只不過係嗰個佢要俾你嘅嗰嚿錢，佢將佢打到好散，所以可能你係1000蚊咁樣，但佢而家大沓係10蚊紙。唔知道你好開心啊！ 好似擁有好多好多嘅。 我第一次去韓國咧，將幾千蚊咧，但係佢換翻嚟嗰啲錢係韓國嗰啲錢，銀包係裝唔落嘅多到，你會突然覺得哇，我有錢咗好多啊咁樣。同埋佢啲面額全部都係幾萬幾萬幾萬咁噶嘛。 咁你會使得豪爽啲啊？ 會豪爽啲 啊！ 因為你唔知自己使咗幾多。 係啊， 我自己有一次都係啦。咁我有去柬埔寨嘛？去柬埔寨嘅時候更加誇張，即係一食一餐飯嘅話咧，係幾廿萬咯。 係啊。 500万食餐饭， 几十万，我根本都唔知道我自己食咗啲乜嘢，同埋亦都唔知道我自己使咗 几 多 钱，好豪啊，食得开心啊！我今日食咗几百万嘢食啦， 成沓钱咁俾佢咯，你明白？几廿万， 咁真系好开心嘅。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你数字都系一种你自己嘅 意 识 啊， 意识形态 系咯。咁啊，对付悭贪。嘅方法咩咧？就係布施啦。佛教講咧，要度貪慘咧，就係要學識布施啦，慷慨嘅心啦。咁布施有三種嘅話，第一種叫財布施，就係捐一啲你嘅捐錢啦，或者你布錢都唔緊要㗎，啲物質嘅嘢，譬如話我嘅身體咯，我嘅時間咯，咁咧叫財布施啦。 係，表哥有呢樣嘢㗎。如果你講緊佛教嘅話咧，你捐咗錢嘅話係唔可以話俾人聽你捐咗㗎。 啊，低調啲，咁你就係 啦。你知唔知點解啊？你知唔知點解啊？佢話如果你捐咗錢，你話俾人聽嘅就話梁啟昌先生捐咗，我就係有二十萬。 你已經得到回報啦， 你已經得咗， 因為你已經得咗回報啦，就係得咗個名啊。你呢個錢就唔係變咗喺個布施，係買你自己個 名 聲。所以咁樣咧係唔會有任何嘅嘢嘅。 所以中國人講靚話咧，潤物細無聲。當你幫人嘅時候咧，可以低調㗎，唔係為咗要個名譽。 冇錯。 好，第二種布施你叫法布施喎。咩叫法咧？就係將你所識嘅嘢啦，你嘅知識、你嘅智慧咧，同人分享。都是一種布施， 你而家咪係咯， 都嘗試啦， 係啊，將快樂分享算唔算咧？咁 都係 嘅，都係噶。 呢個就係第三類啦，就係無謂布施喎，就係啲 emotional support。當人失意啊、好難過嘅時候咧，我唔係俾錢啊，而係以心換心去陪伴佢咯，去安慰佢咯，令到佢啲恐怖嘅感受啊、驚嘅感受慢慢舒緩翻。咁呢個就係。 咦，我哋都 係 做緊同樣類型嘅工作。 你嘅節目好有意義噶。 希望大家開心心啊，放低啲煩惱啊，咁樣。 係啊。咁如果你嘅諗起一啲啊，有啲咩人物，你覺得佢真係好 generous 啊，捐咗好多錢又好，或者做啲嘢咧，幫咗好多人，你會諗起啲咩人咧？ 我淨係諗起嗰陣時咧，喺德蘭修都係啦，或者有啲計劃咧，我都有啲屋企人都試過 join 嘅，就係一啲叫做咩 support 有啲係啦，你咁叻嘅 support 一啲喺外地嘅小朋友，就每個月唔知幾多錢咁樣係啦，咁佢哋會寄翻啲小朋友啲相誒俾睇翻啊，咁佢而家讀緊咩啦？即係有啲。 同埋會同佢一啲嘅書信來往咯，問下佢哋點啊，乜乜乜乜咁。咁雖然大家都係叫做一個來自不同嘅地球上一個落球，但係你都會感覺係幫緊一個人咯。阿 Sarah 有冇試過？ 我都有試過啦，嗰時有幾個噶，跟住佢哋會好開心噶，會有啲相咧，你會見到佢一路你一路係贊助人啦，佢會有佢。大個嘅樣子，一路睇住佢細細個嘅時候 ，B B 即係細細個，跟住就大嗰啲，再大嗰啲咁樣，跟住佢會寫信俾你啦。聖誕節嘅時候，佢會寄聖誕卡俾你啦。你又可以作為佢嘅助養人嘅話，你都可以寫嘢俾佢嘅。咁我覺得佢哋係好開心。 同埋嗰個銀碼咧，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 好少 唔多嘅啫。對一般人嚟講係可以接受。 我試過有朋友嘅就係直頭係飛去佢哋嘅國家嗰度去探佢， 好有心、啊。 跟住就見到佢已經亭亭玉立啦，咁你好似覺得自己多咗個仔或多咗個女咁。 好有心啊！飛埋過去， 係啊，呢、這個好好。 我就讀書嘅時候，我就諗起即係啲香港好大嘅慈善家，即係譬如李嘉誠先生，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中大噶嘛，成日都會喺好多 building 啊，有好多以慈善家命名嘅名字。咁李嘉誠就係其中一位啦。同埋我之前我畢業咗之後咧，我記得啦，如果冇記錯啊，佢應該有個慈善基金咧，佢直情係一大筆錢去投入俾一啲本地大學做一啲科研嘅研究。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佢唔單止係捐錢去教育咁簡單，其實呢啲研究咧，即係譬如係講全港一啲頂尖嘅研究咧、即係你唔好話一話啲咩，如果佢個研究真係成功咗咧，其實可以潤澤惠澤到好多人咯。係啊，所以都係一個好大嘅布施，我自己覺得。 你話諗起阿標基澤， 我都諗到標基澤。 係啊，你知唔知成個基金真係犀利到發得了？去到目前為止咧，捐咗590億美金俾啲非洲患病嘅小朋友啲疫苗啊！咁、个元气点样咧？原来细个时候咧，爸爸咧同佢俾幅地图佢睇，然后先发现吓、原来喺世界各地非洲咁多小朋友，每年有百几万咧系疾病死咗噶、分布唔同嘅地方。咁咁佢太太咧都好有心噶，不过呢个分开咗啦，前妻啦，就系佢太太一直去非洲咧，佢亲眼目睹啲小朋友系冇嘢食、病痛，跟住死亡咧，于是两个发心，佢哋成立咗个基金，同埋有个意愿。就是咩？就係、是、就算係死都好啦，我將我所有嘅身家遺產90% 捐曬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咁、你見到咧啊，越有錢人咧，有啲會孤寒，但有啲咧都係好有愛心㗎。 同埋我記得一個故事，我哋有睇過嘅就係佢話嗰啲疫苗其實係好平嘅啫。 係啊， 係即係我哋講緊幾蚊美金，但係只不過因為多嘅數量嘅話，好可能講緊就係一個好大嘅錢。咁、但係其實你只不過係好少好少嘅錢，你就可以救咗一個小朋友咯。所以我覺得真的應該要去做呢樣嘢，因為 你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噶嘛。我都有咁樣諗過，我都係到第二時，若果係嘅話，即係你應該係要將冇錯，係啊，留翻嚟嘅就係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 疫症期間咧，我記得有個姐姐咧，好好，佢一個佛教徒嚟噶。咁咧，我下喺跟天主教咧，佢知道我下咧啱啱疫情發生嗰時咧，其實好多爭口罩嘅。你咩嗰時一盒口罩咧幾多錢盒啊？係300-400蚊一盒， 貴， 佢都未買冇錯。係買都買唔到， 25蚊定30蚊一個噶。 係啊，咁嗰時咧，學校想發起幫一啲即係社會上面有需要嘅人。咁大家有啲同事話：，唉，點會捐啊？自己都唔夠，你仲話去發起捐？咁、結果聽到出嚟係一個月籌成1000幾個口罩，幫到好多好多人啊！咁、我見到姐姐咧，見到個宣傳之後咧，佢、自己喺新界特登走出嚟市區，佢有10個口罩，幾個捐咗去佛堂。 哇！ 幾個佢話捐咗3-4個，捐去呢間學校度，佢自己剩翻2個啫。我聽到之後，啊，其實真係嗰個慷慨，唔係你多與少，其實你個心有幾咁大。 而家睇翻咧，好似好荒謬嗬， 即係 即係當而家口罩跌翻去一個咁即係大家都可以負擔嘅階段嘅時候，你會覺得嗰陣時其實真係好匪夷所思。我最深印象有一次喺藥房啊，見到個婆婆啊。就係問請問幾多錢啊？ 係啊， 佢睇完個價錢咧，佢另外頭個唔買啦咁樣。 係啊，我記得啊， 好心酸、 好心酸啊！後屘就有個後邊排咗嘅話，唔緊要啦，我送俾你啦，好似聽到都好難過。 好貴啊！嗰時啲口罩。 係啊， 所以其實咪好得意咧。其實表哥頭先你有講到嘅就話，你資源越貧乏嘅人嘅話，可能有時佢哋會顯得更加慷慨同大方。 佢明白。 系啊， 同人嘅苦， 同人苦， 因为必须系要咁样，你帮下我，我帮下你，你帮下我，其实大家先至可以继续咁样 共存， 即系共存落去， 世界更加好， 系咪啊？ 所以我哋最尾一齐个最个练习咧，就系一齐去发起我哋嘅善心， 好啊， 一齐做咗呢个慷慨嘅练习。如果大家觉得适合嘅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啦。咁咧，今日嘅题目咧，讲关于悭贪。 咁點我哋個心咧有時會跌落慳貪嘅狀況咧？因為就係睇到自己嘅需要，希望自己開心咯，但係就忽略咗其他人，令到其他人唔開心啊！如果你想自己開心，人哋都開心嘅話咧，嘗試培養一個慷慨布施嘅心啊！咁好多年前咧，喺台灣街市發生一個故事啊！当时有个小男孩咧，为咗医妈妈嘅病，佢冇钱啊，佢逼不得已咧喺间铺头偷走咗一支药油。咁当时老板娘发现，即刻捉住佢，仲公开责备佢，当众羞辱佢。呢个小男孩好难堪，佢好惊，唔知点算啊。咁喺呢个时候，街边有个小贩见到呢个情况，佢主动出手。帮呢个小朋友俾翻啲钱个老板娘，呢个小朋友拧转头望住呢个小贩，佢唔知讲咩好啊。然后好快将啲药油咧带翻屋企帮佢妈妈。小贩咧系一个简单老实人嚟噶，虽然佢经济唔好，但系从来佢冇似其他啲小贩咧用一啲唔恰当嘅手法去呃钱，去呃其他人。三十年眨眼就过啦。而一日，小贩发觉自己身体咧有强烈嘅剧痛，后尾送去医院抢救，发现患咗癌症，佢需要即刻要做一个急切嘅一个切除嘅手术。咁当时当佢睇翻药单嘅时候，佢发觉费用太贵啦，佢根本就负担唔起。当他很闭翳的时候，抬起头，他见到主诊医生入了来。个医生只微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手术了，因为所有的医疗费三十年前你已经给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愿不愿意一起为明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呢？ 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风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啦，请翻到中午12点，仲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28度嘅气温比较炎热嘅，相对湿度74%，今日局部地区咧能见度颇低。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嘅东风，大致上咧系多云同埋两阵雨。听日气温会稍微下降嘅。而家先咧，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下节目啦。 我系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睿，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格格无量。 咩啊？ Cómo estás？ 欢迎你啊！ 系，thank you。系啊，唔系今日有一个 topic 我哋要讲嘅， 系 如果唔讲就要等，要再等好耐先可以。 冇错冇错， 系啊系啊，上个礼拜讲开呢个生日啊， 系 吓，咁记唔记得生日点讲啊？ Cumpleaños，Cumpleaños，Cumpleaños，Cumpleaños。 我知啊 ，Billy Sir， 點解你咁講？因為聽日有隻馬生日，係咪咁講咧？ 冇錯啦，係啦。 咁啊，趁機會學下呢啲啦， 都好嘅，都好嘅，慶祝下，係咯，慶祝下， 好， 都係講下我哋大家嘅生日喎，係咪？ 好啊， 係 啊，好啊，嗱，第一我哋嗱試下讀一次 Cumpleaños，Cumpleaños。 Cumpleaños, OK, 咁 Happy birthday 啊！我哋就係 Feliz cumpleaños, Feliz cumpleaños, 都係 happy 嘅就係 cumpleaños， 乜嘢都係 Feliz 啊！ 啊， 咁有時有啲人就即係佢唔會讀曬啊，即係懶嗰啲啊，咁佢就咁講 cumpleaños， 咁啊 Feliz cumpleaños，Feliz cumpleaños， 我呢個容易好多，有冇再簡單啲 ？Feliz cumpleaños， 有冇再簡單啲啊？ 冇噶啦， 生快咁樣。 呢個應該 你已經 Feliz 噶啦。 冇分男女㗎係咪？呢個 冇呢個冇嘅係啦。嗱或者有一個就 Felicidades， 真係有嘅。 即係 happiness 咁啊，即係 happy，Felicidades， 利安度 係啦。咁呢個其實即係好似 greetings 咁啦，或者有時你恭喜人都會。即係 congratulations 都可以用呢個嘅 ，Felicidades，Felicidades。 哦，即係其實恭喜人乜嘢都得咯喎，係咪啊？即係 anniversary， 恭喜你生仔都得嘅， 係啊係啊 ，Felicidades。 生瘡啊咩都得係咪？ 恭喜佢生， 因為 Felicidades，Feliz 嘛 ，Happy 嘛，咁有啲 happiness 啊嘛，好多 happiness。 好， 得 ，Feliz cumpleaños， 好好。嗱咁我哋上次就話你邊個月生日啊？咁我哋即係講開月份， 即係要問人啊。 嚇，係啦，我哋今日講埋個日子啊。 好。 咁我哋講我哋 自己先啦， 幾時出世？又咪幾時生日？幾時生日？係啦係啦，個日子啊，九號啊 ，OK。嗱，我哋問下你幾時生日啊？ 係 嗱，幾時 啊？問日子。 問日子係啦，我哋就用 cuando。 cuando 係啦 ，cuando 即係 when。 when 啊 ，cuando es tu cumpleaños？ cuando es tu cumpleaños？ 就係 when is your birthday 係咪 ？when is your birthday 係啦。 哦 ，OK。 cuando es tu cumpleaños？ 係啦，嗱咁如果人哋問你咧，咁你就話咯嚇，即係 mi cumpleaños。 Mi cumpleaños 即系 my birthday 啊，我个生日系咁啊 ，es mi cumpleaños es 系啦，咁我哋 Spanish 讲日子咧，通常就系讲 the 乜乜乜乜 of 乜乜乜乜咁嘅，我哋就讲 el 边一日，跟住 the 个月份咁啊，咁譬如我哋用 Sarah 嗰个先啦 ，Sarah 嗰个容易啊， 三月九 系啦，三月九， 咁我即系九三咁 啊，系啦，九日九 九号 of 三月咁啊，咁我哋就讲 el nueve de marzo de marzo 系啦 ，nueve 即系九号系嘛， 系 啊 ，nueve 即系九 ，nueve el nueve de marzo el nueve de marzo。 咁其实我想问咧，譬如可能九号啊，我哋喺生日嘅日子嘅话，系同嗰啲日嗰啲 number 一样噶嘛？ 系啦， 系咪啊？即系譬如可能系nueve 就系 九，系 啦，系啦，系啦， 哦， 系啦。不过咧嗱，咁我见有好多日子咧，我哋系有嗰啲 number 系未学过噶，所以今日要 repeat 啊， 系 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讲我哋嗰啲系啊， 生日日期 噶嘛， 生日日期嗱，我哋试下 Michael 嗰个 啊 ，Michael 系十七啊， 系 啊，十七嘅 Spanish 就系 17。 死未？你 自己讲， 你 自 己讲。 D D D D C C S D。 诶，唔系嗱，一系十七啊，系咪？ 系 十系 D S。 D S D S 二即系 N 啦。 啊 ，C S D。 D S C S D D D D S C C D。 好似漏口咁啊 ！D D D D C C C D。 系啦。 D S C C D 六个音。 D S D S C S D。跟住就 D Agosto。 Agosto D Agosto L D D D D D D D Agosto。 D S C D。 好难啦，真系好难啦。 死死傻傻， 死死傻傻，喷胶水出嚟。 OK， 好，咁咁講下 Brian 九月29 係啦， 你自己講 嗱咁我哋講二十我哋就講 Vinte Vinte Vinte 嚇，咁二十加九啊 ，Vinte nueve 好 ，Mi cumpleaños es el 29 de septiembre。 哇，似模似樣喎 ，Vinte 成日教噶嘛 ，OK。 記得馬老師上個禮拜講石 DM 嚟講得好正嘅， 係啊， 石 DM 好懷念佢，但係好懷念佢，唔怕佢好快翻 嘅，係好快翻 嘅，好好。咁跟住咧就 小强嗰、 那个，系、 啊，小强嗰、那个， 系啊，小强 听日啦， 就明天啦， 冇错，27号啦， 靠卵， 靠 卵，咩靠卵啊 ？Peter 喺个碌子喺， 系啊， 靠卵， 九龙强， 系啊， 九龙强佢应该系点样讲啊？ 咁嗱， 27号 系啦，就 27 de marzo。 27 de marzo。 哦，诶，7都系因为七啊， 系啦， 啊，因为其实阿 Michael 都系七啊嘛， 系啦，系啦，都有一七。 诶，你有冇留意我哋有好多咧都似噶，20几啦，有咗9啦， 有 咩人惊嗰啲七啊？咁嗰啲可唔可以买六合彩？ 可以喎，今日 系啊，试下先，试下先。 点解好奇怪？ 咦 ，Billy 就你咧？ 啊！ 你咧，你 OK， 我就系21啊。 你系21 号。OK， 好近圣诞喎，你 系啊， 好近圣诞喎。 我就系 Veintiuno。 Veintiuno 系啦 ，Veintiuno de diciembre。 De diciembre， 即系12月嘅21。 系啊 ，diciembre。 Veintiuno de diciembre。 OK。 即系97、21、27、28。 系咪真可以买啊？ 可以买噶咯，加埋 争 一个，争一个朋友听紧电台喎，佢自己个生日。 系咯， 咪系咯， 都系喎。 好啦，咁我哋讲咗我哋嘅 number 之后啦，哇， 咁 跟住咧， 我哋做一做好快嘅 revision 啦。 好， 咁啊，Brian， ¿cuándo es tu cumpleaños? Mi cumpleaños es el 29 de septiembre. ¿Y tú? Oh, mi cumpleaños es el 21 de diciembre. Wow. Okay, Sara. My, ¿cuándo es tu cumpleaños? Mi cumpleaños es el 9 de marzo. Ah, okay. ¿Y tú, Michael? ¿Cuándo es tu cumpleaños? Mi cumpleaños es el 17 de agosto. ¡Felicidades! ¡Felicidades! OK, 好食 咩叫一口泡呢就可以即係完全感受到。一口泡。 好嚟啦。 出晒汗。OK, 跟住我哋學下啲同生日有關嘅個 tab 啊。 好啊。 咁第一個字我諗人人都聽過㗎呢個。Fiesta。 Fiesta。 Fiesta 即係 Party, celebration, fiesta, 系啦。嗱，咁我哋可以讲乜嘢 fiesta 嘛？咁啊 ，fiesta de, fiesta de, 系啦。咁譬如如果生日就 fiesta de cumpleaños, 哦 ，fiesta de cumpleaños, 系啦 ，fiesta de cumpleaños。咁你生日你譬如请嗰啲人啦，嗰啲 guest 啊，咁我哋上次讲过请系 invita。 invitado 咁 invitado 咧就係嗰啲請咗嚟嗰啲客， 嗰啲賓客， 即係 visitor 啦， 係啦 ，invitado，invitado，invitado。咁如果好多就 invitados，invitados， 即係你開個 party， 你請嗰啲人嚟嘅話，嗰啲就 invitados， 嗰啲就 invitados， 係啦， 冇分男女，有分男女 可以 invitado 就係男啦 ，invitada 就係女，係啦。不過如果你總數咧，你就可以用男嘅。Invitados 嘅所有，如果你 invitadas 咧，即系 全部都系女， 全部都系女， 可能最开心 啦，全部女 invitadas， 问清楚你咯，你真系抛乱好难讲嘅，好啊， 好嗱，跟住下一个 系 cumpleañero， 系啦，呢个你哋估下系咩嚟？ 生日 嗰 人， 壽 星公， 壽 星公，壽 星婆， 壽星公就 cumpleañero， 壽星女咧就 cumpleañera，cumpleañera， 係啦， 哦 ，cumpleañera， 咁生日一定要食咩噶？ 蛋糕， 生日餅 ，birthday cake， 蛋糕， 係啦，嗱咁餅啊，蛋糕，我哋就叫 pastel。 咁即係 pastel 都有好多種噶嘛，咁我哋可以講。 即係 birthday cake 啊，真係。我哋加埋個乜嘢就係啦，咁啊 pastel de cumpleaños。 Pastel de cumpleaños。 El pastel de cumpleaños。 點解喎？即係個蛋糕係 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 哦，即係我哋唔同嘅蛋糕可以食慶祝第 係啦係啦 係啦，有結婚蛋糕噶嘛？ 結婚蛋糕 係啊，周年蛋糕噶嘛？ 係啊，好多種係啊，所以要講 de 乜嘢乜嘢。嗱咁其他跟住嗰啲都係啊。tarjeta 即系卡咁解 ，tarjeta 即係卡 卡係啦， 即係 birthday 卡嗰啲卡 係啦係啦。咁、哦、如果你要 birthday 咧，咁啊 tarjeta de cumpleaños 哦 ，tarjeta de cumpleaños 係啦。好，跟住下一個依、這個之前都講過、regalo regalo regalo regalo regalo regalo 係乜嘢？ 禮物 禮物係啦。咁、生日禮物點講咧？ El regalo de cumpleaños. El regalo de cumpleaños. Muy bien. Wow. Hey, 好嗱，咁系咯，咁讲开庆祝生日啊。嗱，咁或者呢度可以分享下即系而家即系喺嗰啲西班牙文国家 系啦， 佢哋 点样庆 祝 噶 咁？嗱，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即系我去嗰啲生日会咧，有好多即系我都会谂翻以前都会做嘅嘢嘅。嗱，譬如有个生日蛋糕啊，唱生日歌啦， 系啊，吹生日蛋糕， 系啦，咁 吹生日蛋糕嘅蜡烛， 蜡烛吓， 唔吹嘅话系冇得食嘅， 吹水。 有 wish 啦，你仲要系咪？ 系啦系啦，咁不过咧就有唔同嘅，即系每个国家又有自己啲特色啦。 系 啊，咁而家我哋有好多通常都会跟晒，即系我哋而家即系而家个。 都系差唔多，都系 差唔多 咁样嘅方法。 即系以前就 话 每个国家，而家我哋就全部都做晒咁 啊。都系做晒。 嗱，譬如喺墨西哥啊，墨西哥就好兴打嗰个有个 系啊，我好想打一次噶。文人 呢打唔系嗰个变一打。 呢一笪， 嗰嚿嘢 系啦，嗰嚿嘢系啦，系吊住打嗰个， 系边个 打 烂 佢跌落嚟嗰个， 系啊，有时睇呢啲西班牙，冇错冇错，嗰嚿嘢可以系咩嚟都得噶嘛，系咪？即系佢砸俾你嗰嚿嘢咧， 因为你 里面系装满糖嘅， 装满糖系啦，装满糖， 跟住佢就吊喺个俾我装住地方，系啦，跟住生日嗰个人咧就会系 蒙 住 眼， 跟住啲人就会讲佢就会咪拍手掌，总之听到嗰把声，佢啱就剥落去，因为剥到佢烂咗嘅时候嘅话， 跌晒啲糖 出嚟，靓仔就。 系啦系啦系啦，不过仲有一个 step 要提一提嘅，嗱你绑住啲眼啦，咁其实你啲细路好精噶嘛，好醒目噶嘛，你绑住佢都仲有即系东南西北都仲有啲方向感噶嘛， 系啊系啊， 因为你绑之前佢都仲望到个变一大喺边度，咁佢就会问你几多岁。咁啊，五岁 ，OK， 咁五岁咁就要转五个圈嘅。 哦，等你冇晒方向。 系啦，等你冇晒方向。 一百岁嗰位姐姐咪转一百个圈， 转成一。 我哋转死啦，转走晒啦，系啦， 唔玩住啦， 唔玩啦，系咪真噶？啲僆仔十岁以下先转噶。 唔系，总之你想玩，你咪要转咯吓。咁嗱，十岁咁咪转十下咯吓，二十岁咁啊，系啦。咁跟住其實 香港有冇得賣㗎？我想問 Felix， 係咪定自己整㗎？係 啊，呢嚿嘢 有 冇得香港有得播？ 因為呢啲你係 custom made 嘅，其實自己都可以整嘅。咁不過如果 係用啲紙整㗎嘛， 用啲紙係啊。其實佢哋話佢有啲似啲燈籠嘅。 哦，係喎， 而家啲人仲未知係邊樣先，係變一笪先啦，定係燈籠先嘅。咁係好似嘅，因為啲紙都好似嘅。 咁叫做乜嘢名啊？變一笪。 即 係中文係乜嘢啊？燈 籠冇中文喎， 諗到， 因為我哋 都唔興嘅，嗬， 係啦。 哦，變一笪， 變一笪，係啦。 即係我哋講話，我想煲個變一笪， 我嚟打嘅， 係咪？你話㗎？ 好，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 變一笪， 遲啲介紹個 好 整變一笪嘅專家， 好， 係啊， 真 係 幾好玩，我覺得。 嗱，咁係啊，跟住你打嗰陣時咧，因為你已經又睇唔到嘢，又暈曬咁你就要靠啲人。 嘅聲音 係啦，俾聲音，佢就話俾你聽，譬如 向前、 左邊、係向前、向前、右邊、右邊咁嚇，咁係啦。 可以點樣講咧？ 係 哦，如果向前啦，咁我哋就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Adelante， 有時唔講嘅，有時唔講就唱歌咯，淨係唱歌咯嚇嚇，有首歌仔嘅， 一齊聽啊，一齊聽，我想聽。 好，佢就叫Dali 嗱 ，Dali 咧 ，Dali 即係go ahead go ahead 咁樣，咁啊 Dali Dali 即係你即係打嗰陣時 Dali Dali Dali 咁 ，Dali Dali Dali Dali 係 啦，咁佢 Dali Dali Dali 啊 ，no pierdas el tino， 即係咩啊？即係咩啊 ？Dali Dali Dali no pierdas el tino 咁啊 ，tino tino 即係即係你唔好唔中咯， 係咪民謠嚟㗎？ 係啊係啊， 哎呦 即係你唔好失咗個 accuracy 啊，跟住 porque si lo pierdes pierdes el camino， 即係如果你失咗咧，你就會行失路嘅，當失路噶啦，係啦，即係你打打下，你唔知去咗打邊度。 係咪一定唱呢只歌㗎？即係打呢樣嘢。 係啊係啊。 哦 ，OK， 得意喎。 係啊，咁呢個就係嗰個搞嘅氣氛咯。 嗱， 咁如果講開墨西哥咧，仲有第二個就係佢哋會唱歌嘅，嚇朝頭早即係。你瞓醒嗰陣時咧，突然間你見到街咧有一個 band 喺度嚇，即係嗰啲叫做 mariachi 啊，即係攬住吉他啊、小提琴啊咁，就唱首歌嘅。 係嚇，首歌可以 book 佢噶，即係可以 book 佢嚟上班。聽日啊，小強生咁樣 啦， 就瞓醒覺嘅時候， 小強 生胡子巴閉，小 生胡鬚佬企喺個床口。企喺床口， 都 得 佢， 系啦，都 听到。呢个就叫Mañanitas， Mañanitas 就系嗰首歌嘅名嚟嘅。 系， 系啦，系啦。 OK， 好嗱，咁如果譬如你话西班牙或者阿根廷咧，佢哋有第二个习惯嘅，佢就会拉人哋耳仔嘅。 点解啊？ 系啊， 边个拉边个啊？ 即系人人会拉生日 嗰 个人， 咁佢咪好惨咯？生日俾人搣耳仔， 100岁嗰个咁啊，要拉100次咯。 哇！ 即係每人拉一次咯，總之拉你幾多次咁啊？ 但個寓意係乜嘢 啊？冇噶，係 玩嘅啫， 玩嘅啫，係啊， 係 啊 ，tradition 啦。嗱咁，譬如果講多美尼加國家啊，咁佢哋就會淋水咯， 淋水淋落個生日嗰個， 淋落生日嗰個人啦，係淋到佢濕曬。 咁都可以接受嘅，係啦。 淋水好多地方都係個祝福嚟㗎，即係好似你潑水節啦，又或者有好多地方都係啊，潑啲嘢落去。 係啦，咁嗱，咁不過水就 OK 啦。嗱，如果講第二啲國家啊，譬如喺 Jamaica 做乜嘢？ 阿米加咧，佢唔係淋水嘅，佢係淋面粉啊。 哦， 你就要成個人啊鋪滿曬面粉。 鋪滿粉係。 係啦。啊，點解咁啊？依個真係要 衝都有排衝喎，真係， 成個人白曬啦，咁咪 刷曬啲嘢就係 淋完面粉再淋水，我諗都幾大鑊。 咁踩 暈 佢咯，踩暈佢。 嗱咁Peru啦，秘魯啊，咁佢哋就唔會淋面粉嘅嚇，係啦，佢哋就會掟雞蛋嘅，即係攞個雞蛋嚟冚落你度嚇，咁不過係真嘅雞蛋啊，即係 生雞蛋， 生雞蛋，不過其實都有好多種 啊，你例如好熟呢一個， 好熟啊，但我嗰個係整熟咗嘅雞蛋。 有啲人咧又中意即係攞咗雞蛋裏邊嗰啲咧唔好嘥啦，咁就擺啲紙啊或者擺啲面粉啊。 嗯，呢個幾好玩喎， 幾得意喎， 係啊，雞蛋其實係有呢一個即係生日嘅寓意咯，係咪啊？即係雞仔， 所以以前你阿媽咧生日咧就俾啲仔女食蛋， 冇錯，係啊，仲要係整紅雞蛋添， 係 啊，嗯，好啦， 咁如果喺智利啊，智利佢哋咧就會咁嘅，就幾個人就捉住嗰個 生日嗰個， 生日嗰個嚇，冚佢一個，唔係一個就捉住佢隻手，一個捉住，即係兩個捉住啲手啦，兩個捉住啲腳啦，咁跟住咧就係咁會 拋佢， 你幾多歲咁啊？拋你幾多次咁啊？咁100歲嗰個又係好慘啊！ 做生日嗰個咁慘嘅，又要揾雞蛋拍，又要麵粉，又要泡 水淋佢，又要乜嘢耳仔。 香港度過生日，我哋好心啲咯。 或者阿小強生日唔見我哋啊？ 其實我係咯，因為我哋咁盡彩嘅嘢， 佢見過呢啲嘢，所以即刻避免啊。啊，跟住如果巴拉圭咁啊，就真係拍啊！即係拍你背脊咯，即係每個人拍你背脊係啦， 唔係話要咁多歲就要拍咁多下啦，即係拍背脊就講聲聲， 又係嗰啲啊，拍幾多下？ 我真係好驚啊！ 因為我哋一定好豐富 啊，係啊，我哋 好重 嘅， 我哋一定嚇。 咁譬如委內瑞拉咧，佢哋就會唱歌啦，即係唱另外一首歌嘅。咁唱完首歌咧，就個個會嚟攬一攬咁樣， 咁都好啲。 咁不過咧，有啲人又話跟住又會冚蛋糕嘅。 冚蛋糕， 蛋糕冚到塊面度。 哦， 咁又係 Paro 嗰個。 你哋有冇玩過呢個啊？ 我有， 真係有玩過。 其實好危險嘅。我試過有一次嗰啲 cream 咧入咗落個鼻度， 係啊， 唞唔到氣啊， 翻出嚟咯。 唔係啊，因為嗰啲 cream 佢食佢封住你個鼻窿啊嘛， 係喎， 封住你個鼻窿咁封曬你個。 同埋我成日覺得好嘥嘢喎，嗬。 同埋好難洗㗎，你有冇留意啊？ 我冇試過俾人咁整。 cream 就分兩種，奶油 cream 好難洗，普通 cream 我都還好啲。我就攞翻到去，因為落曬妝咧，但係都油淋淋嘅成塊面。 如果加啲面粉會唔會容易洗啲咧？ 嗱，你試下， 唔好 教人 哋。我哋揾阿馬老師試下啊。 OK， 好啦，咪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今日再一次，係啊，已經去到29分嘅啦。 我都好 class 啊。 咁要教你唱個生日歌喎。 好啊， 嚟啊。 好嗱 ，Feliz cumpleaños 啦。 好。 咁我調轉嚟講 ，cumpleaños feliz。 好。 咁你就可以整成 Happy Birthday song 喎。我哋廿秒啫，嗱，你唱一次啦。 好。 cumpleaños feliz, cumpleaños feliz.Te deseamos todos cumpleaños feliz. 小强生， 好，先生翻嚟。 Feliz cumpleaños, Carlos。 好，多谢晒 Felix。 多谢 Felix。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垃圾征费先行先试计划下个月一号推行，政府接纳十四个试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认真及深入进行先行先试，检视整体操作、参与率、运作所需的配套等方面，之后综合考虑。他亦都要求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主持的跨部门小组认真监察及审视。被问到如果计划无法顺利推展，会否再次延期或无限期搁置，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在每个试点都会组成专队，跟进过程中不同流程所涉及的问题、市民的认识及参与度，并会做问卷调查，确保当局掌握十四个试点不同领域，包括住户、清洁工、物管业、商业营运者的整体运作情况。政府希望完成先行先试后，在五至六月向立法会汇报。有第二代美国队长之称的马俊文，2021年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成，被判监禁。被判监，据了解，马俊文因狱中行为良好获扣减刑期，原定寻日刑满出狱，但最终需要继续服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是否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收紧在囚人士提早获释条件，马俊文因而继续服刑。李家超强调，如果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罪行，一般来讲都不会获减刑。李家超指出，条例中列明，如果囚犯是因为被裁定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而服刑，除非得到惩教处处长信纳，减刑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该名囚犯不可获得减刑，同时无论在条例生效之前、当日或之后都适用。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一周年。習近平指出，紅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他對此高度讚賞。習近平強調，事實證明中紅建交是順應歷史潮流作出的正確政治決定，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他高度重視中紅關係發展，願意和卡斯特羅一起努力，以兩國建交一周年為契機，鞏固相互支持，拓展全方位合作。卡斯特羅表示，紅方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願意同中方發展獨立自主、相互尊重的雙邊關係，祝願兩國人民友誼長存。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局部地區能見度頗低，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吹微風，今晚轉吹和緩東風，大致多雲及有一兩陣雨，展望明日氣溫稍為下降，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氣炎熱，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61点，下跌12点，总成交金额5,053,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4点，跌2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32升0.8，腾讯控股292.2升3.6，友邦保险53.5跌0.3，盈富基金16.69升1仙。美团92.4跌9毫，阿里巴巴69.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62下跌0.6仙，中国平安32.85升2毫，中国海洋石油17.72跌3毫，招商银行31.35升1.35。

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内心的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爸爸妈妈陪着坐，姊妹结下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片段人间，哥哥的秘密。 我叫做王家明，成长一个普通的四人家庭，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我还有一个妹妹。 我叫做黄月明，是王家明的妹妹。爹哋妈咪结婚没多久就生了哥哥，估不到在六年之后又意外有了我。 一家四口本来好幸福嘅，但系妈咪生咗妹妹之后，身体变得好差啦。喺妹妹两岁嗰年就离开咗我哋，爸爸好伤心啊。 有次我唔听话，爹哋唔小心讲话，一日都系我害死妈咪，话我脚头唔好啊。我知道啊，佢一直都唔中意自己，但系好彩一直都有哥哥保护我。 爸爸翻工放工早出晚归，放学之后我就嚟凑妹妹啦。八岁嗰一年，第一次攞一个奶樽喂妹妹，睇住佢慢慢大个，凑佢放学买餸煮饭俾佢食。 爹哋好少理我哋噶，由细到大就系得我同哥哥两个相依为命，甚至为我代替俾爹哋打。 有一次妹妹不小心打烂嗰个厨房个煲汤，仲落亲只脚，真系好惨啊！ 爹哋好嬲啊，仲一巴咁样打埋嚟啊！好彩啊，俾哥哥挡住咗噶，佢仲帮我求情。 阿爸唔好打啦，唔好打啦，唔好打啦，佢已经好辛苦啦，落咗只脚，你打我啦，唔该你唔好打啦。 之后佢仲孭住我去睇医生，足足照顾咗我半个月先至好翻啊！每次我伏喺佢膊头嘅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跟哥哥说过，哥哥啊， 做什么啊？ 我大个女一定要嫁给你啊。 哥哥读书好叻噶，成绩好好，年年都有奖学金。相反，我就点都考唔到好嘅成绩，令人好气馁啊！ 阿妹呀、啊，你读书俾啲心机先得噶。你睇下啦，科科都唔合格，满江红，你如果毕唔到业，第时点算？ 哎呀，咁咪早啲出嚟做嘢咯。哥哥，我唔同你啊，我都唔系读书嘅材料嚟嘅。 唔好咁讲啦，你努力一定得嘅。不如咁啊，我帮你温习啦，好唔好？ 喺嗰年，我全班考第十，所以喺我心目中，哥哥就系我嘅英雄啊！哥哥喺读书嘅时候，唔单止系成绩好，仲系学校嘅风头等啊！有一年，佢嘅戏剧学会啊，要参加校际比赛，哥哥被选咗做代表啊！间唔中就会带啲同学翻嚟屋企度排剧，而当中有一个男同学同佢最好， 我叫做梁振豪，系嘉明嘅好同学，亦都系篮球队队长。本来咧，我对戏剧一啲兴趣都冇噶，但系因为俾佢影响，而慢慢咁中意咗戏剧。今次佢同我讲话有个角色好啱我，咁咪试下胆粗粗玩下咯。 哇，咁你真系文又得武又得噶咯？哇，真豪哥哥你好叻啊！ 系啊，你咪笑我啦，讲到叻啊，点及得你哥哥啊？ 诶、哎，几时咧？你教我打篮球啊，得唔得啊？ 比完赛啊，比完赛之后随时都得。 咁我点揾你啊？ 你咪叫你哥哥揾我咪得咯。嗱，除咗打篮球之外咧，我哋仲可以一齐睇戏、食嘢、行山，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嗱，一言为定啦。卒之佢哋嘅比赛输咗，冇所谓啦。我只系默默咁样期待住下一次哥哥嘅同学梁振豪嘅出现。喺嗰个月，我每日都充满期待，同时又经历住苦等嘅交战啊！卒之明白，少女情怀总是诗啊！终于都等到哥哥同啲同学去行山啦，我机会嚟啦！哥哥，哥哥， 咩啊？ 我又去啊，我又去啊！ 哎呀，喂，小姐啊，嗱，咁样先，一阵间咧，你唔好要我咩？你又话攰啊，又话咁样啊？你系咪先系咪肯定要去？ 非常肯定。 好啦，冇计，一齐啦！ 好呀， 好啦，好啦，好啦。 估唔到我嘅精心打扮成为咗妇女啊！ 喂，傻妹，你今日着到咁靓，但系一齐行商场啊！ 我头先都叫佢换衫，佢死都唔肯。边人着呢啲咁嘅衫行山噶？ 哎呀，你哋咪笑佢啦！你哋啊，男仔就话行得快，唔使等啫。一系咁啦，我陪阿妹行啦，慢慢行咁好唔好啊？ 咁我哋行先噶啦， 我行先啦， 新年见啦。 喂啊，喂啊！同行的这一位姐姐都是哥哥的倾慕者。 Hello， 我叫做刘月梅啊，是你哥哥的同班同学啊，是戏剧学会的副会长。阿妹啊，我们之前见过几次的了，你记不记得啊？ 有吗？ 有啊。算了算了，是呢，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的？看戏？行街？ 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家里咯。 那你哥哥呢？他平时在家里喜欢做些什么？ 你问这些东西做什么？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呢？ 是吧？好尴尬。不如这样，我们下次约一起看戏。你喜欢看什么戏？ 我喜欢看那些，我喜欢看那些，你不喜欢看那些咯。我先走啦。行到上山顶，见到哥哥同埋振豪哥哥有讲有笑。我因为脚痛，定系因为有个姐姐话中意咗我哥哥，加上我嚟行山嘅原意被彻底破坏。一见到佢哋，我就忍唔住大声咁喊起上嚟啦，哥！ 咦，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做咩喊啊？喂，唔好嘈住先啦， 傻妹傻妹，你唔好喊啦。系唔系你只脚俾对鞋夹住咗啊？你睇下。流晒血啦！ 系啊，好痛啊！ 唔好喊啦！嗱，因为咁样啦，你着住我对鞋，我慢慢扶你行落山， 系咯，小心啲啊，小心啲啊！ 嗰晚我好开心啊！我哋四个人一齐去咗大埔嘅三门仔食饭，我坐喺振豪哥哥隔篱，月梅姐姐就同哥哥一齐坐，好似两对情侣出去拍拖一样啊！大家求人得人，玩得特别开心啊！之后有好几次佢哋嘅聚会，我都有参加，唔知点解呢，我始终冇办法能够接受月梅姐姐，总系觉得哥哥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哥哥啊，我想问一下你啊， 咩啊？ 你中唔中意月梅姐姐啊？ 做咩咁问啊？ 其实咧，次次你带我出街嘅时候，佢都会跟埋嚟嘅。佢系咪你女朋友啊？ 嘿，梗唔系啦，好朋友就系、是，唔系女朋友。 其实佢好中意你嘅，你知唔知噶？ 知咁你中唔中意佢啊？ 佢唔衬你咯。 系咩？ 系咯。 咁边个先衬我？ 我咯。我话噶，我大个要嫁你。 哎呀，千祈唔好搞我啊！你唔好行埋添啊！我唔要啊！ 唔知系咪我讲嘅说话发挥作用咧？嗰次之后，月梅姐姐就好似消失咗咁咯。为咗要重新占有哥哥。我在这一方面感到非常之开心、啊、但同一时间也有担心自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啊、之后哥哥要准备考试，就连振豪哥哥都没见过了，虽然他成日说要教我打篮球，但最终都没实现过。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嗰日，哥哥竟然考唔到港大，爹哋好嬲，话要哥哥去英国读书，等佢好好咁样反省下，揾学校办入学手续，眨下眼就搞掂晒啦。哥哥都未嚟得切同啲同学道别，就话要走啦。 妹啊，今日我坐飞机去英国噶啦，吓、啊、你乖啦。 哥啊，我唔舍得你啊！ 我知，我都系啊，真系噶，你听话知唔知啊？我走咗之后咧，咁你样嘢自己就照顾自己啦吓。 你振豪哥哥？ 妹啊，你出去先，我想同佢讲拜拜，好冇？你俾啲时间我哋。 哦。未闩好道门后面，我见到振豪哥哥同我哥哥两个人紧紧咁样拥抱住，好伤心，好伤心咁喊。我见到瘦到落晒型嘅振豪哥哥失声痛哭，同上下起伏佢嘅背脊，流泪眼对住流泪眼。我又见到哥哥抬起泪流满面，佢头。同振豪哥哥咁话， 我爱你，我等你。 一切嘅事情发生咗，俾咗我一个合理嘅解释。而哥哥嘅呢一个秘密，我呢一世都冇同任何人提起。 起，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刮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火焰烧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停在你和我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故事编剧李丽蕊小姐，感谢 我要强烈抗议，头先俾人哋推咗个头，系李 X 光，李志 X， 请大家继续支持陈家嘅节目， 支持佢推你个头， 咩健康啊？耶！那小强老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而且你咪吹紧炸蛋糕咧？ 听朝10点钟，风骚爆人，继续见面， 拜拜。